凶过程在 Facebook 全程直播，部分评论相信疑凶受到白人至上主义影响。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晚和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5点，跌72点，成交金额20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9点，升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2.2，跌2.4；美团点评52.65，升咗1.5；中国金茂4.69，跌咗1.9；中国平安85.55，升2.5。建设银行6.78跌8仙，中兴通讯24.3升2.4，港交所264.8跌3.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9，瑞士法郎7.893，澳元5.559，加元5.85，新西兰元5.33，欧元8.8319。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8点，跌咗370点。港金现价报12,270元，跌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25美元，卖出1,30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深井咧系有意外嘅，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咁较早前咧喺九龙嘅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23线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高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龙尾就到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段都仲系车多，龙尾去到粉岭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是行路定系跑步都是违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啊，同埋呢个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道。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啊！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是顶不顺啊，真的很难顶，很难顶啊！ 你的声音怎会没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来23820000，让我们用心聆听。 什么事啊？ 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爹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今日真系热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84%，点解真系热呢？因为曾志豪佢着件短袖衫。 得啦，我真系今日着短袖衫。 你真系吓？ 我仲强过你，我估唔到。 唔系，因为知道我哋今日晏昼仲要做嘢喺公司比较冷气大，所以咧就着好少少啫。 证明我饮嗰啲韩国明星嘅补品啊！ 你终于信我讲 嗰啲嘢咧，有成效啊！哇，而家我哋成气血翻滚啊！ 啱，根本就系一个年轻人就系要咁啦。 诶，几咁犀利啊！不过今日啲气血翻滚咧都系。 嚟 自娱乐版嘅任何啲新闻咧，先讲第一单。头先阿田一嚟就揶揄我啦。 咩啊？ 佢话你去睇北极光，你搭咗几多钟头飞机？我开头仲以为咧，佢系想表达一个羡慕啦，同埋欣赏嘅角度。我就即刻话：，诶， 咩？佢长期葡萄噶啦，佢个角度一定系。 我谂住都系咁嘅啫。我就话：，诶，我啲直航咧，就谂住炫耀自己好有钱啊嘛，好使得使钱啊！我搭直航嘅都系讲10多个钟啫咩？ 系咯， 到咗咧。咩问题咧？真系 冇啊！我见到今日咧又即系大大版啊！哎呀，大大版又系葡萄紧人哋啊！ 你葡萄啫， 系啊， 我冇啊， 冇啊！阿明伟，阿明伟咧，刘明伟啊， 我叫佢伟哥噶嘛， 系啦，我叫明伟啦，更加亲密啲。哎呀，明伟咧，佢冇噶，佢坐私人飞机去睇北极光啫嘛。我就问你啊， 飞机睇北极光， 好贵啫嘛， 系咯， 好 贵 啊，系啊，咁我哋冇啫嘛。 引嚟咧个靓女混血主播咧就写住 You are my moon and all of my stars 咩啊？嗰个好似系女朋友嚟噶啦， 系咩？已经谂住系女朋友， 咩都好啦。但系你有私人飞机就 系 my moon 啦， 系啦。其实好多人都搭私人飞机啦，我都唔明点解可以霸到个 C 一嘅。 你上次搭我去边噶？ 我冇啊， 我话 我有啊。 其实 但我冇羡慕人哋有啊，我觉得我有钱搭飞机去到旅行，我已经好开心啦。 唔系，我其实想去乐富都搭私人飞机嘅， 咁串。但你要搭一程车去赤立个机场，跟住先至点啊？ 唔该，我去乐富。 私人旧机场啊，仲好冇咁样。 我哋教育电视上面嗰个大楼好似停机坪嚟噶。 嗰个系直升机啫。 系啊，都得啊 ，OK 啊。 哦，好啊， 系啊，冇嘢噶。 几型啊，咪咯。 You are my moon 同埋 stars， 梗系啦，你飞到上嗰度啦。同埋我终于都明白啦，我点解劝嗰阵时大家想买楼就系。唔使咩去小次日本旅行，原来佢嘅意思系话你去小次日本旅行， 你咪去咗 去北极光， 系啦， 北极光坐私人飞机，不过咁佢俾得起到啊嘛，但我最葡萄系佢睇到北极光啊嘛， 咁啊， 因为唔系你搭私人飞机，你坐太空船都未必睇到噶喎， 哦，咁又真啊，我仲见到佢啲相咧，好靓，我要睇到， 系。 咁人哋有錢啊嘛，你冇得恨噶啦。你睇相啦，你 真係好靚， 真係好靚噶，唔係講笑啫。 但除咗 咧，都靚啊！ 呢個好靚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咧，我都估唔到，因為呢個原因啊，我哋都要做翻個跟進嘅報導嘅，就係呢個限古令。我哋幾日之前咪講咗嘅，都係娛樂新聞啦，但影響到我哋生活，有冇得睇內地劇啊嘛？可能有啲人好想睇噶嘛，係咪？ 係啊， 天啦！根本就唔死過啊， 估都估唔到喎，咁快脆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咧，咦？接埋咗咯， 好似几日啫，我哋系今日礼拜啦，今日礼拜四 系咪？有望回归，而个原因系最得人惊嘅， 系 佢哋话咧， 苏提过， 嗱，如果呢个好得人惊， 所以买我哋怕， 我从来唔知咧，原来个民主咧系咁重要，我哋嘅声音系咁重要噶，因为佢话咧广电总咧。广电总局就终于咧就放宽咗个要求，因为群情汹涌，即系个民意咧，哇，几重要啊！你知唔知道啊？ 讲大陆唔系香港， 系啊系啊，因为咧本身咧即系大家都会话，成日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消息传出噶啦。之前都话嗰个限古令系咪真嘅咧？但系见到嗰啲嘅古装嘅电视剧咧，真系即刻下架咧，咁啊真系坚啦，系咪？而同时间有一啲咧本来下咗架嘅，有一套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咧， 系 跟住佢已经咧本来就系3月27号播嘅。但系话三月唔播得啦嘛，咁样，跟住咧，佢突然之间，琴日咧就做宣传，话4月3号可以隆重上架咯， 非常好， 就即系有一啲嘅例子话俾你知，可能个限古令真系同你说 goodbye 咁样，哇，民情汹涌几紧要， 佢个民情点会唔汹涌啫？几廿亿人系咪先？ 唔系我 谂 佢，佢哋越谂都觉得实在太嗨啦。都唔知道有咩好處， 同埋你三至六月， 真係何苦咧？真係 又真係何苦嘅？咁啊咩娛樂都冇埋。你講緊咧，琴嗰日我哋講咗好大嘅範疇噶嘛，逢古裝都唔得噶嘛，係咪？不 過 等於咩類型係咪？咁你全部時裝，咁點啊？邊有咁多時裝啫？人哋都拍唔切啦。咁點拍唔切嘅時候，咁點啊？ 係咯，嗱好啦，另外一套啊，《新精武門》。2019咧， 知你系唔系东亚病夫，又系好长嗰啲名， 亦都有下集啦。上回讲到《新精武门之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嘅上集咧，就系由我不是东亚丈夫，系啦，因为系呢个即系甄子丹夫妇， 系啦，同埋我不是东亚病夫人， 系啦， 汪思思， 系啦， 就阿 Donny 个太太。 上回讲到咧就话呀，佢哋去到一个即系慈善舞会里边。就覺得遭受呢個唔公平嘅對待，同啲外國人啊、韓星啊，係啦，咁佢最後仲話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咁樣，呢個就係上回啦。我哋正當以為，咦，可能真係要拍翻到《新精武門2019》啦， 我 得咁樣，好啦，咁究竟下集係咩嚟？ 好勁！我話俾你知，我嚟個。中集就未到下集啊！ 我都覺得係應該 中集係乜嘢咧？ 你覺得佢仲會再拍落去？ 唔會啊，因為琴日晏晝同埋今朝嘅情況已經唔同咗啦。琴日晏晝咧就首先咧就係有公關公司嗰邊嘅負責人咧就出咗嚟就講咗啲嘢，佢就話咧其實當日思思準備走嗰陣時咧係有打招呼㗎，但係思思就淨係講咗句唔好意思啊，我要走先啦咁樣，跟住咧就即刻走去問呢間公關公司啊嘅負責人啦，就係何超瓊女士啦。 跟住。走啊！ 系啦，仲要同埋阿子丹又要走啊，咁样。跟住原来有人喺呢个时候就话啦，佢哋嫌个台嘅位置唔靓啊，咁样。跟住咧，阿 Pansy 就好紧要啊，何超琼即刻话唔紧要，过嚟啊，坐我嗰张台，俾我嗰张台，佢哋我俾两个位佢，佢哋喺嗰度坐。但跟住咧就话咧，阿甄子丹咧就有好礼貌咁样回应嘅，就话多谢你啊，诶、哎，大家姐你好啊吓，唔好客气啊吓。不过咧，因为咧我对于今日嘅安排真系唔系几高兴，我好多谢你嘅好意啦，咁样就坚持系要诶离开嘅咁样。咁啊，当然啦，跟住大家仲有问到，究竟张台系咪真系好唔靓先？呢、這个嘅传闻系咪真噶？咁样公关公司就咁答啦，佢就话咧系喺头嗰15张台嘅。其中一位啦，不過又的而且確咧係比較質嘅，仲話今次咧 比較鞋牌側邊 側邊啊，係啦，仲話咧如果咧係真係由大會啊香港嘅公關公司去排台嘅話咧，一定會編排得更加理想，會喺中間嘅位置。不過今次咧呢一個嘅工序咧就交咗俾外國嘅朋友去做，可能咧究竟我哋香港嘅朋友邊個打邊個咧，佢哋未係最認識啦。咁張台咧就有少少尷尬，咁仲講到明咧就係話咧會安排咧嗰邊啊，即係。搞呢个波嘅公司咧，会同阿子丹啦，会同阿思思咯，我哋几 friend 啊，即 系啊，上街啦，我哋要思思子丹噶啦， 系啦，就会同佢哋反映翻，同埋亦都会同佢哋道歉嘅。而出年呢啲嘅台位啊，点样安排嘅话咧，都会由香港嘅部门就做翻嘅。 咦，如果咁听嘅话咧，呢套就唔系《精武门2019》，而系成龙大哥当年嗰套电影。 我是谁2019喎， 系嘛？ 系啊， 因为咧，其中有一个人就话我唔知佢系明星啊，咁啊，真系弊家伙啦，你系咪火都嚟埋啊？真系， 诶， 又似佢在座所有宾客都系啊，都系高高 粒粒巨星啊嘛，佢唔识我都嬲啦，已经本身 离谱啊， 冇请我哋已经觉得佢代表性低噶啦， 是非越嚟越多啦，所以咧，中集 我哋 嘅下半部分要出场啦，我都未可以去到下集，因为唔知最终件事点解决啊嘛，中集嘅下半场外传就系 单嘢出。 宇宙最强今朝咧出咗嚟讲嘢， 要俾 echo 咯喺宇宙嗡嗡嗡嗡嗡，系啦。 佢就话咧今次咧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本身咧都唔想报道噶啦，即系唔想回应噶啦。但见到有好多咧唔啱啊不实嘅报道啊，觉得咧系被严重歪曲咗，决定咧就开腔回应，将个来龙去脉讲晒出嚟。 咁即系唔关个位事啊？其实 都关嘅，好似嗱，佢就咁讲嘅。因为其实大会咧邀请咗佢做呢个联合主席好多年噶啦，不过因为咧之前时间都配合唔到，所以今年咧佢特别咧就想尽力去出席呢个活动。之前屋企人咧系喺伦敦嘅，佢哋特别要改机票都要翻香港，仲要揾埋咧唔同嘅物资咧去拍卖，希望可以尽一分力，即 系 好有诚意想出席嘅。佢话但系当日。真係有啲混亂，因為之前譬如阿嘉玲姐啊，又走出嚟講咧，就話其實咁多人去到呢啲活動咧，都要自己照顧自己噶啦，即係咁樣。 有好多有好多姐嘅，就子瓊姐啦， 係啦， 思林姐啦， 係啊， 係啦，幾多姐啊，真係。 咁跟住咧，阿子丹哥咧就點講咧？佢就話咧，我都明白㗎，咁多人咧入場嗰陣時咧，就真係已經有啲混亂，好多人揾我影相啊，咁我見開始混亂啊嘛，我咪入咗個 ballroom 度咯。嗱，其實咁作為一粒星咧，又好合理嘅，即係如果冇一啲公關人士嘅人員。去一对一咁去照顾佢哋嘅话咧，佢哋揾位避，唔使个个同佢哋影相啊，捉住。其实我觉得佢呢个谂法系合理嘅， 即系好似嗱，其实佢做紧一个自己照顾自己嘅行为咯， 系啦，即系照顾自己啫。 咁乱，我自己入去先。 因为当中其中一样咧，未话佢自己啫，未开始就 系 一家人就走咗入个 ballroom 入边度嘅， 跟住就俾人话你做咩入嚟啊？未开始啊？ 跟住阿子丹爷就讲啦，爷添啊，唔知 系咯，你又 跟住啦，佢就话咧，点知入到 ballroom 之后咧，里面系有一班咧就系公关嘅团队嘅。其中一位外籍嘅女士咧，好冇礼貌咁样叫佢出去， 系 系啦，佢话我唔明点解要咁冇礼貌咯，因为其实当时咧系有好多其他嘅外地艺人已经入咗呢个 ballroom 噶啦， 就系知道佢系星咯， 但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佢哋甄子丹啊，佢哋一家人会觉得有一个歧视喺度，因为佢话外国艺人啊嘛，咁会唔会系有大细超咧，令佢有唔舒服咧？即系佢就尝试咁解说咯，其实当晚咧现场冇保安，亦都冇指引，佢已经觉得咧问题都唔 系 好大嘅，因为我一直都识照顾自己噶嘛。喂，宇宙最强，保护全个家国添啦，系咪先？佢话但系咧，当受到呢个不礼貌对待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忍无可忍啦。因为佢话咧，当太太见到嗰位外籍女士嘅时候态度咁差，系有要求咧见团队嘅负责人嘅。而呢个时候，一位外籍嘅男士咧就行咗过嚟，仲用一种非常唔友善嘅眼神望咗佢哋一眼。 哦，即系更加仔细讲嘅。嗰、那個情節，因為之前都有講過話， 不禮貌對待，究竟咩不禮貌對待呢？佢就話呢一位嘅外籍嘅負責人咧，望咗佢哋一眼，佢太太嘢都未講，跟住呢位男士理應去處理問題， 係啊， 但佢話轉身就走咗啦，佢話連基本嘅尊重都冇啊，所以我哋先至決定離開。 其實都唔緊要啊，但係重點係點樣楞到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咧？ 吓、 啊，其实我由头到尾呢两日最关心就系、是、啊，点样楞到呢一个结论嘅咧？真系 我唔系，因为佢就觉得我哋即系中国人行到去里边咧，受到歧视啊嘛。 唔系，因为佢话会场入边 有外国明星喺度招呼， 佢哋就得啦， 殷勤地招呼。我哋入到嚟咧就即系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冷言冷语，仲有唔招呼，仲要系唔知点样，系咪啊？所以咪感觉到 咁甄子丹都拍 Star War 啊， 系咯， 都真系荷里活明星嚟噶咯。 所以咧由头到尾咧。真系，我唔知边个错得好紧要。 唔系，不过点错都系联想唔到啊！系咪真系？系咪只要咧？因为我哋系中国人， 我哋唔系好虾咁嘅意思啊？ 唔系，其实系咪真系只要我被不礼貌对待，然后我系中国人，就等于中国人被人歧视咧？ 而同场系有外国人， 系啦，系咪只要外国？咁如果下次外国人被人歧视，系咪代表我哋就系排外咧？嗱，又好大件事嘅，我又好少见到咧，有一啲外国人咧，如果佢总有被人不礼貌对待噶， 系 佢会唔会好容易就话？俾人听，你哋而家系咪太平天国啊？你哋咪义和团啊？ 攞个牌出嚟劈咗佢， 赶我走啊！ 个牌匾， 所以咧，即系嗱，你话我哋八卦完之后咧，如果咧，即系有啲市民咧，佢做开呢啲 做嗰啲 show 啊， 公关 公关嘅，你不妨喺面书度互动一下咧，即系唔系讲紧呢单 case 啦，因为呢单 case 就系好某啲团队先有得负责噶嘛。会唔会其实咧，可能好多公关咧，平时都知道一招呼咧，一啲大型活动咧、可能唔系明星，只要佢系嗰啲即系公司主席啊，或者咩董事会咧，可能大家都要如临大敌，喂，记得认住啊！一阵你认唔到个 CEO， 你听讲佢咧黑黑实实。身形又矮小，但系好中意着靓衫嘅，你认唔到佢哋大件事啦。 好似讲我咁，我都升咗级做 CEO 啊。 系啦，喂，可能其实对佢哋讲， 其实我想 讲，最怕就系认唔到嗰个人， 系一定有噶。即系如果一啲重要嘅人物咧，一个公关团队咧，佢哋一定，譬如政要啦，即系譬如我哋自己都知噶。如果我哋要做一啲嘅活动嘅时候，有政府官员嚟，尤其是高级嗰啲咧，其实一早已经讲定就系佢哋几点会到，落车嘅话边个出去迎接，跟住条路点样行啊，附近有冇咩人啊？呢个即系政。即官员啦，一定会有嘅。另外咧，一啲公司佢哋嘅高层又好啦，特别嘉宾都好啦，一定已经系 mark 好晒人，边个负责照顾边一个噶啦， 所以 重要啊嘛。 系啦，今次真系好论尽吓，即系佢邀请嘅嘉宾唔系个个认识晒，仲要咁样得失人哋，岂有此理？ 系啦，嗱，另外咧，即系要讲埋嘅，因为甄子丹咧都话咧有报道就话咧佢带咗20个助手去， 系啊， 唔够位，佢就话简直啊荒谬啊，推卸责任啊，佢话好多人都知道我根本得一个助手。同埋我当日啊，根本坐乜嘢位根本都冇所谓啊，只不过系想做一个慈善活动啫。 咁我送呢只歌同大家打个圆场啦， 系咩啊？ 大家都有苦衷嘅啫，你有苦衷，我有苦衷，佢有苦衷，个个都有苦衷。系娱乐版写嘅时候冇苦衷，因为正啊，又有头版啊。原来是我的错，离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记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我。如果你知我苦衷，才已没一点感动。谁想用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空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但痛。你笑我，为何没答一句？像不开心，心里在想谁？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 佢系周慧敏啊，如果你知我苦衷啊，有一句说话咧，我哋成日挂喺口边咧，就话，哼，如果你俾我点点点啊，我识飞添啊，咁样。咁呢句说话咧，通常大部分人如果讲嘅话咧，你都会觉得系啊系啊，俾我管你做好冇？系，如果你乜乜乜嘅话，即系 讲乜都得噶啦。 系啦，嘿，如果你俾我有呢个机会啊，如果嗱，但系讲真，我谂呢个香港咧，得一个人，如果佢讲呢句说话咧，系如果佢讲咗，我哋都会觉得。佢系讲得啱嘅。如果有呢个俾佢做到咧，我真系信佢会识飞。唔知识飞，我觉得佢会飞上太空添，真系。 边个？ 王维基。佢今日接受呢一个访问，因为其实佢就琴日就公布佢哋嗰个港市嘅业绩嘅时候咧，佢就讲咗一句，佢话咧嗱，今年咧都系亏蚀咗咧，即系旧年啊，蚀咗1.3亿嘅。 佢蚀少咗好多。 系啦，蚀少咗好多，因为咧再之前嗰年咧系蚀2亿嘅，即系其实喂你谂下收窄咗成嗰度都 一倍咯。 接啊，我唔識計個數啊，總之收窄咗好多一倍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話以前咧就係做一單蝕一單，而家咧就係做一單賺一單。跟住佢就話啦，我由零開始只係做咗4年。如果你俾多4年時間我，我識飛添嘛。嗱，我真係覺得咧，第二個講就係頭先嗰句啦，扯你講咩都得噶。阿基哥講啊，真係唔同喎。你有啲信佢喎，因為佢以前個往績咧都實牙實齒咧，即係堅係有啲奇蹟會誕生出嚟。 我都係。 同埋咧，當大家有做開網購呢個活動嘅時候咧，真係發覺佢嗰個咧而家都越嚟越深入民心喎。 你周圍好多時見到佢嘅車㗎， 唔 係 真 係 我發覺我老婆買嘢而家都竟然多咗係用佢嗰個服務咧，仲話好。多個別嗰啲小網購已經做唔成 啦。我有朋友咧，直情咧會跟進住佢哋嘅優惠嘅情況啦，甚至連護膚品啊都喺佢嗰度買啊，犀唔犀利？ 唔知佢係咪真係可以飛得起咧？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辩论有关检讨校本管理推行的议案，提出动议的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说，近日一个小学教师自杀，显示部分学校行政混乱。他说近年收到的投诉不止数量增加，个别个案问题更加越来越严重。叶建源批评校董会的做法接近专横，但教育局就以尊重校本管理为由推卸责任。他促請局方正視問題，完善校本管理制度，確保學校管理得到制衡。民建聯的張國軍說，校本管理制度可以檢討，應該考慮不同持份者的關注點，而教育局在處理涉及學校管理層的投訴時，應該更積極履行監管的責任。本港今年以來麻疹確診個案累計上升至30宗，當局繼續派員在機場為機場工作人員接種麻疹疫苗。早上時段10:00開始之前，在2號客運大樓的接種站已經張貼告示，表示排隊人數已達限額。有機場行李部職員不滿安排，說已經連續4日在早上時段之前來排隊，都未能夠成功攞籌接種疫苗，對此表示失望。他說每日接觸大約800個乘客和他們的行李，形容感染風險很高。昨天公司亦都安排暫停部分櫃台服務給員工去打針。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認為，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樣本，但兩制未受到尊重，香港經驗令多數台灣人排拒一國兩制。他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很好的個案研究，呼籲台灣不論政黨，所有政治人物應該避免跌入大陸的陷阱，被大陸的經濟誘因或者其他承諾欺騙。蔡英文利用過境美國夏威夷的機會，以視像方式出席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論壇。他認為就好像九二共識已經變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遲早亦都會變成一國，這些即是香港正在經歷的。蔡英文又說，面對來自大陸的巨大挑戰，他一直以務實、負責任的方式回應，台灣尋求共存而非對抗，和解而非衝突。中美兩國貿易代表今日在北京一連兩日舉行第八輪經貿高級別磋商，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長努欽率領的代表團昨日抵達北京做準備。另外，中國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代表團預料會在4月初到華盛頓繼續第九輪貿易磋商。外界普遍認為雙方仍然有多個議題未能達成一致， 包括对贸易协议的执行安排。美方希望建立执行机制，以确保中国履行承诺。中方希望美方定出取消相关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另外，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亦都是谈判的重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晚和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85点，跌42点，成交金额3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3点，升4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蚊，跌个六；美团点评52.35，跌咗1.5；建设银行6.78，跌8仙；中国平安85.75，升4.5。中国金茂4.62跌咗2.6，中兴通讯24.5升2.6，康希诺生物新上市报32.3，融创中国37.35跌咗1毫，港交所265.8跌2.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2，瑞士法郎0.996，澳元0.709，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49点，跌328点。港金现价报12,270蚊，跌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54美元，卖出1,30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5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不过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深井嘅意外就清理好，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小榄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去尖沙咀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市超域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咧都系车多。咁喺新界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段咧行车缓慢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日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 甚至造成人命和财物损失。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翻到嚟中国少数民族常识问答比赛，请问刀、弩、琴是哪个民族的男士三宝？ 律叔族。 正确。纳西族妇女每逢节日都会穿着一件名为披星戴月的披肩，究竟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每日都辛勤工作。 全中啊！ 电视节目《中国就一战》，全国少数民族看完你最熟，看尽将近失传的风俗文化。今晚9:30，港台电视31。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又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即刻打， 呢、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衣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系阿祖，系你咪想唱呢只歌俾大家听下？ 系啊，我想唱。 你而家唱我哋起音乐先，一二三， 你哋起音乐先。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咯， 你个前奏你咁 高音嘅， 冇错，系啦，好啦。 一针何求？ 何求？ 真系好迷茫，你永远看不透啊！一针何难求啊！因为真系 针咩啊？针咩啊？真系 针灸，针灸唔够啊！ 系啊，针灸唔够咧，讲紧嗰个麻疹疫苗嘅针。琴日又已经讲咗，但系咧去到今天咧，真系吓死你。 系，因为咧，即系每次睇新闻嘅时候咧，都会咧，即系去报嗰个叫做嗰、那个 短缺情况， 短缺情况 同埋中招情况， 系中招情况嗰个紧要啊嘛。 嗱，佢两个互相成正比嘅。当你越嚟越多人中招嘅时候咧，你就越嚟越想去打针啦。当你越嚟越多人打针咧，就一针何求啦。一针何求，越嚟越何难求到之后咧，佢就越嚟越多人中招啦。 于 是乎就反嚟覆去，覆嚟反去咁样。 越嚟越多人咧就想要打呢支针，但又唔够货嘅时候，一针难求啊嘛。 好啦， 嗰支针就越嚟越贵啦。 我哋先讲下啦，点解越嚟越多人想打嗰支针咧？因为又有个案爆发，同埋都系喺机场。 系啦，有部分。在机场啦，首先咧，琴日咧就有多咗5宗嘅麻疹个案啦，而当中咧，机场有一位嘅员工咧，佢就一间快餐店度做嘅， 系啊， 佢21岁，亦即系代表住佢系打足咗2针嘅， 系冇错， 系啦， 后生嗰批 系啊，都中咗招， 都中咗招， 即系明明因为前两日我哋一开节目都会话咧，李嘉仁医生都提咗我哋，叫我哋同啲听众讲，唔需要咁担心嘅， 打针噶啦嘛，有啲 系咯，但你听到呢句，即系你听到呢一个嘅数字嘅时候，日日增啦，跟住。就除此之外就是打咗針都中招嘅話咧，真係都有啲驚。 係喎，因為咧即係報章就咁講嘅。雖然接種咗兩針啦，因為佢21歲啦嘛，即係佢基本上即係打咗兩針啦。喺細個嘅時候，保護率有成97% 嘅，但係都仍然有個3% 啊嘛，就有呢個漏網之魚啊，就係佢中咗伏。 佢好似你咁樣㗎，逃學啊， 即係打針，佢冇打到， 佢冇打到針啊， 冇翻學啊嘛， 會唔會愛的逃兵咁樣佢走咗㗎？同埋、 啊、 我覺得因為咧，佢工作嗰個地方咧，其實又係另一個人流好旺集㗎嘛。 存在區啊嘛，其實嗰個真係叫做， 即係佢喺個快餐店裡面做。 係啊， 即係你係機場，因為本身機場咧每一日咧，即係你睇個數字嘅時候咧，譬如你當有5宗咧，有一半啦，有一半就喺機場度出現㗎啦咁樣。係， 咁所以咧，你而家就會即係比較害怕啦。咁嗱，好啦。咁究竟機場裏面即係你話嗰啲朋友咧，而家咩狀況咧？琴日咪話咧，即係安排咗啲咧，即係掛號啊，俾啲針咧，嗰啲機場員工去打噶嘛？點知佢話即係同張學友演唱會飛一樣啊！真係 要攞籌啊！ 唔係呢頭攞完籌，嗰頭話爆曬，500張飛咧就不翼而飛啦！咦嚇，滿曬咁樣 張咩？有咁多咩？ 好攞籌啊嘛！好似開頭就話 上週就100， 都係100冇曬。 後屘好似咧就加咗嘅，因為咧已經有人投訴話，喂，有啲同事佢翻夜晚。你朝头早嚟打针嘅话，唔通你叫7点嚟排队啊？嗰阵时先放工咁样， 都话啦， 好似就加咗一啲嘅名额嘅。 机场有几万人翻工啊？你其实你几百边如够啫，系咪先？就算几千都系嗰都唔知几 分之几啫嘛。 我谂开头咧，啲人会觉得咧，你系机场可能系专门接待旅客啊，即系喺里边啲机组人员咧，可能你觉得佢有优先嘅。但我觉得自从咧头先嗰个 Mac Cafe 嗰个员工都中咗招之后咧，你就知道其实你喺机场有边个唔系前线员工啊？其实扫地个姐姐佢都系前线噶啦。你觉得啲旅客唔会入厕所嘅，佢一定会接触埋噶。 同埋最问题大就系话，我哋香港咧，即系土生土长嗰啲，即系计翻年份咧，嗰啲就话打咗两针啫。真系好多外来游客噶嘛，我哋香港嘅，即系咪先国际都市，系咪先？咁即系有 啲美国又中咗招啦。 唔止添啊，美国菲律宾有六个啦，大陆有五个啦，日本有三个啦，美国有两个啦，即系讲紧喺度啊，喺香港嗰啲啊吓。咁其实佢哋自己本土嗰时都唔止噶。 譬如好似话琴日嘅例子啦，即系睇翻报道咧就。话除咗有啲嘅机场员工咧就中咗呢个麻疹之外咧，其实有另外两位嘅朋友咧，佢哋好似就系话唔喺机场度做嘢，但系佢哋都系有经过机场嘅。因为其中一位咧43岁嘅男子咧，就喺潜伏期之间咧就曾经去过日本嘅冲绳嘅，咁即 系 有经过个机场先至去到冲绳噶。另外一位咧。8个月大嘅小朋友啫，系从未接种麻疹疫苗嘅小朋友，上个星期三开始出诊，而喺佢潜伏期之间咧，系去过泰国度旅行嘅。咁你见到啦，即系就算你谂下机场嘅朋友，喺嗰度翻工，点会唔紧张啊？ 所以我突然间明白到，如果可以系名位咁样就好啦。我搭私人飞机， 佢都要经机场。 咁佢都要经机场啊？ 咩？我可能系秘密通道啊，又唔使咁多人，唔使咁多大排人嘅排队啊， 佢都要 check in 噶。 You are my moon, you are my star, you are not my 針。 火箭就可能唔使經機場啦。 呢個時候我諗就係話，你會唔係好似有私人飛機有冇私人針啊？如果有私人針，可能會好啲嘅啫。所以咧，你話如果你係做機場翻工嗰啲朋友咧，我哋其實今日都好想咧，你可以打嚟講下咧。琴日嗰個撲到咧冇曬即係打針嘅情況咧，今日搞成點啦？你哋而家喺機場翻工咧，嗱真係全堆堆都係嘅咯。你可能以前咧聽到話機場翻工咧，你係淨係以為要攞 pass 入禁區嗰批，但係如果而家咧。你喺機場，你而家喺機場度，你賣雲吞麵嗰個啦，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做任何咩便利店啊嗰啲朋友咧，你而家其實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咧？你係咪已經全天候嗱？我諗係咪最低限度係咪全世界都戴住口罩咧？ 啊，應該咯， 係唔係咁樣咧？嗱，真 係 唔知 㗎嘛，會 係啊， 即係真係要每日問你今日打咗未啊咁。 係啊，嗱，即係嗰批朋友咧，真係可以歡迎你打嚟同我哋講下咧，究竟而家你喺機場翻工咧如何？即係會唔會有啲人斬腳趾避沙蟲咧？不如索性算啦，調更啦。 嗰啲即係新聞報道嗰啲圖片咧，咁佢都見到好多人都戴咗口罩噶啦，即 係 呢個最基本嘢嚟噶啦。 係啊，係啊。但我都好想知啊，即係如果你嘅屋企人喺機場度工作，可能你哋咧喺屋企度都要有影響啊，因為可能佢就係一個即係病毒嘅溫床啊嘛。 因為潛伏期噶嘛有。 你翻咗嚟屋企嘅時候，可能放咗工，你都唔可以除口罩，因為唔知自己有冇病菌嗰樣嘢，可能會傳俾啲小朋友咧。所以喺機場工作嘅屋企人啊，即係你有屋企人喺機場度工作咧，都歡迎你打1872388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你哋屋企嘅情况又会系点样？ 可能呢轮佢哋话，不如你都唔好翻屋企住啦。 系，好似 就喺机场度瞓觉啦。 系啊， 反正机场都有好多大堂啊。 你仲 就 喺嗰边啦，系咪？ 我都唔知自己有冇。 嗰啲叫做区域隔离啊，即系惊咗啊！即系你谂下，成个世代而家唔同咗。如果你可能喺一两个月前咧，你会好骄傲同人讲：我喺机场翻工。哎呀，唔系空姐，空少啊，好型啊！系啊，跟住又嚟冲上云霄啦。但系而家都系云霄，真系不过系。经上九天云霄， 吓、 你喺机场翻工，但又唔系要搞恐慌，只不过好似咧嗰度就真系都爆得比较犀利嘅咁样。 因为咧睇翻咧，头先我哋咪话咧，即系曾经到访啊香港嗰啲其他国家嘅朋友，佢中咗伏即系有潜伏期啦。 系 咁其实喺佢哋自己嘅国家咧，譬如菲律宾咁样咧，佢话截至到3月19号咧，佢话已经有22,900多宗啦。 系 咁，但系佢有死亡人数嘅，有333个。喺美国嗰边咧，去到21号咧，有310多宗啦。仲要去遍及佢全国咁15个州，咁日本咧就有304宗咁样，即系其实都几多下噶啦。 系啊，嗱，所以咧而家去到第二家咧，头先你一讲开菲律宾咧，第二家而家啲人关心咧就系话，咁工人姐姐点样咧？ 系啦， 系啦，咁佢哋已经连阿陈肇始医生咧都走埋出嚟，佢就话。呼吁菲佣延迟回乡， 真系、因为即系嗰个疫情都几严重啊，20,000多宗 我首当其冲嘅，我姐姐4月放假， 佢真系啊， 4月放假， 佢就应该系4月同我讲4月20号、21号到咁样啦。 咁你会点算啊？ 我暂时我会照去咯， 有冇同佢 担心 讨论过呢个问题？ 冇，未有，但系我会话即系我唔系担心佢惹唔惹我啊，我唔想我姐姐有病啊，所以我谂如果个情况持续嘅话咧，佢话4月中有新。 新貨翻啊嘛，可能即係我就會喺香港提醒我姐姐，不如你打咗支防疫針先至翻菲律賓啦咁樣咯。 但又會唔會咧？我唔知啊，會唔會有啲僱主咧，可能係已經嚴厲到就係話咧，喂，你唔打針唔準翻去。 啊哈！ 有啊，我估有啊，因为咧 惊佢哋而家 亦都有咧，就讲到啊，有呢个劳工处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发信去咗呢个外佣嘅中介公司啊，直情希望如果外佣啊，佢哋要即系准备嚟香港工作啦，希望佢哋接种咗疫苗先咁样。 嗱、啊，即系当我哋讨论紧咧话工人姐姐呢个话题嘅时候咧，你千祈唔好咧以为话咧系咪歧视啊，即系就话针对佢哋咩菲律宾嗰啲， 绝对唔系。 系啦，因为其实系啲医生佢哋讲咧就话，喂，纯粹系讲紧边笪地方佢哋嘅防护嘅措施冇咁好。 香港 佢哋又爆發得比較多，咁咁啱就真係佢哋嗰個地方。 起碼我哋香港有好多朋友，譬如我個年紀啦，我係接種咗兩針噶啦、嗯。雖然開始話接種咗兩針都中招，但我諗呢個比例始終都唔多嘛。但菲律賓究竟有冇呢個啲咩學童保健政策啊？大家讀書嗰陣時 係 啦，係啦，咁可能但其實就知道唔齊嘅，所以先至會有呢個擔心。 同埋佢翻嚟咧，佢係照顧你嘅 B B 啊嘛，即係嗰啲叫比較 冇抵抗力， 係啦，抵抗力差啲，又或者照顧老人家嗰啲，咁你一樣中伏嘅啫喎。 係啊，所以咧第二屆。 歧视唔歧视，而家唔系讲歧视两个字噶啦，根本就是、 第二格咧，其实可能就想问一下我哋嗰啲雇主咧、嗯，究竟而家你会同你屋企嘅工人姐姐咧，即系你会点样同佢沟通咧？ 系啊， 都会唔会打一份报纸喂，一齐研究一下啦，阿 Mary， 即系搞成咁、嗯，你几时翻先？有冇针打？唔打嘅话，你唔翻得唔得啊？ 嗯， 系啦，即系都要讨论嘅。 即系啲 讲 都喺度讲紧你自家嗰个姐姐，究竟翻乡下唔翻乡下？但系有啲即系譬如咧，你 出去聚会嘅时候， 聚会系啦，星期日放假时候，系咪先？佢、嗯、香港有成几十万个菲佣姐姐，系咪先？佢出去咧，我睇翻啲数字，佢话如果有一个中伏咗嘅话，佢喺佢个框框个嗰啲 friend 里面咧，嗰、那个即系嗰个叫 小社区啦。等于佢哋自己系一个， 可能咧佢一个中咧就会被几百个都会中噶啦，咁你跟住就散出去咯。 系啊，所以我哋啲 少担心嘅 雇主们咧，你会唔会都已经好积极咁样咧？唔单止帮自己扑疫苗， 系 都帮你个姐姐扑埋，真系一位神功，二位弟子。你点都要希望佢 扑咗俾佢先，因为我哋啲点都打咗，就算一支两支都好，我哋都打咗。 但你呢个年纪过咗噶啦吧？ 我系打咗一支嘅，应该 过咗噶啦， 再打噶啦。 系啊，真系要再打噶。 冇滥炒佢先。 咁但我问你啦，即系个个都有关系啦。你有冇谂过系补一针啊？咁啊，田 啊有啊，我都有谂过啊，认真。 咁你有冇想去咁做啊？因为我觉得即系而家唔系净系谂啦，即系 做唔做咧咁样。 即系大家系咪有直情有一个？因为呢件事好似咧系唔系就我哋头先讲机场嘅朋友啦，菲佣姐姐啦，其实。每一个香港人咧都好似有关 系 咁样。 如果你真系要计嗰个叫做优先次序咧，你可以咁讲嘅。如果你唔喺机场翻工，你短期内亦都冇谂住去外游嘅话咧、嗯，理论上吓，我觉得你好似嗰个排队打针嘅队咧，你系可以排后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两个礼拜后我就飞要咯，仲要一飞就飞去头先讲嘅嗰啲重灾区啊， 咩 菲律宾啊、日本啊、台湾、泰国啊呢啲咧。咁可能你真係要打㗎喎、 嗯、 但係如果你而家先至打嘅话呢，究竟你打唔打得到呢？点解头先要唱嗰只一针何求呢？因为话炒到贵晒啦，又断货啦，真係唔容易呢可以俾你排到队去打针啊！真係。 嗱，我呢度呢就有个数字嘅，就係话究竟私家医院啊，就去到几多钱呢？首先好多人呢都话呢、這个疫苗呢就係缺货啦，去到1800蚊一针。 佢原本好似係应该几百蚊、嗯。 三四百蚊咁样。 三四百啦，中介安排呢可以500蚊到囉，即係如果咁讲啦。 因为如果你去医院打呢， 一般嘅售价就係300至600蚊。 系啦， 其实你听个范围咧，其实都夸张噶。佢本来由300几到600咧， 系一炒针啊，真系。 唔系，佢本来系由300几同600呢个范围咧，其实你都已经觉得好悔噶啦。 可能嗰个帮你打针嘅姐姐好靓咧，即刻600蚊。 其实睇下系咪医生打咯。嗰阵时 我 日本就去香港嗰啲私家医院度打咧，咁佢真系话会有个医生咧，好搞笑噶。佢仲要咧，唔系话你坐埋你就咁打针噶，又要同你体检啊，又要 check 你呢样啊，讲好多嘢咧，唔系点收到你几嚿水啊？ 系。 但系而家你想俾呢几嚿水都未必有啦，已经 系啊、哦，因为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有报道就系话咧，有啲嘅连锁医疗集团咧。疑似坐地起價，首先就去到1800蚊一針啦，跟住咧仲會話咧，你哋要先俾錢先至。会留针俾你去打，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好似真系嗰个抢嗰个地步系去到，哇癫咗噶！ 系啊，但系原来咧唔系真系咁多香港人咧知道自己需要咧打针。我琴日我同我 friend 咧倾开偈，大家都将会咧可能喺复活节假嘅时候咧都系去玩咁样啦。我已经同佢讲咗，我就话：喂，你有冇打针啊？因为点解咧？我话 佢一家咩啊？咁样 佢一家四口有两个都系小朋友嚟嘅，即系讲紧都系5-6岁咁样啦。 5-6岁嗰啲咪应该打晒咯。 但佢个大人啊嘛，而家讲紧 打晒啊，第二支好似系六年班打噶， 系啊， 可能系未嘅，就算得支嘅啫， 好似会亦都有讲过啊，可能会提前嗰支针嘅时间啊。 咁估唔到我同佢讲嘅时候，佢话吓要打针咁，喂唔系唔使打啊嘛，我话嗱老老实实，你知唔知咧？原来仲要咁样分嘅，你系香港嘅学生出世诸如此类嗰啲，你话你四十岁之前咧都一定仲有效嘅，理论上吓。但我话如果你嘅出生地你唔系香港咧，嗱呢个又唔系歧视，而系因为如果你系中途嚟香港嘅，我话知你喺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边度咧，咁如果佢嗰度真系冇嗰啲保健针帮你打过咧，咁你嚟到香港系中途嚟嘅话咧。其实你就算而家系四十岁内咧，你都系冇打针嘅。 其实系，就真系，因为嗰啲系讲紧系即系。 唔好话四十岁咧，你二十岁或者十五岁 都可以冇嘅， 都系 冇 打针， 即系话四十岁内咯。嗰阵时我同我老婆点解都要打针咧？因为佢唔系香港出世噶嘛，所以佢话喂唔对路，佢真系唔记得咗咧。佢细个嗰阵时咧又冇打过，即系唔知大陆有冇打过啦。咁嗰啲就一定最稳阵就打多针嘅。但系直至琴日我同我个朋友倾完，佢先至恍然大悟， 系 要去扑针啦。 你 都唔知扑唔扑到啦， okay。 证明原来好多朋友咧，而家其实可能咧，就算个新闻卖到咁行咧。佢可能仲未跟到㗎， 即係如果 即係大家要留心啊！而家 即係尤其是你要去旅行啊，你唔知人哋個當地係點㗎嘛？咁、 啊、 你機票買咗，乜都買曬啦，咁點？ 其實都唔使講去旅行啦，香港都唔知跟住會係點啦， 係 咪、 啊？ 因為嗰個數字的而且確每日係有提升嘅。 嗱、啊，所以就電話號碼啦，1872388啦。今日咧，即係其實呢三大批人啊，機場翻工嘅朋友，不論係航空公司定係只係諗住買個漢堡包俾你 前線工作人員啦、 啊，係啦、啊，你係僱主嘅，你會唔會都擔心？同埋會點樣去對待你嗰個菲傭姐姐咧？為你點樣同佢傾過嚇翻鄉下同埋打針嘅問題咧？同埋就咁一般，你係會去外遊嘅香港人，會唔會有啲都係大無畏嘅？唔怕，戴三個口罩咪得咯，唔打針噶啦。 喂，近排打咗針嘅朋友又講下，係咪即係一針籃球？籃球同埋幾多錢一針啊？ 我都好想問下咧，即係另外一批打咗針嘅朋友咧，即係琴日啊，如果你喺機場翻工嘅員工，你究竟排隊嘅情況？嗱，我睇新聞就好混亂嘅，究竟真實嘅情況又係唔係好似？報道咁混亂咧，都想你用1872388呢一個途徑同我哋分享一下。 網上留言無人歡迎啊！ 那可憂？回頭多少個秋？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我得到沒有？沒法解釋得失錯漏。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系啊，陈百强啊，一生何求啊！但系咧，对有啲员工嚟讲咧，就一针何求啦。特别系咧嗱，将军澳，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嗰个话怀疑炒到1800蚊一针嘅诊所就话将军澳嘅。咁、如果咧，喂有冇当区啲街坊咧，即系可唔可以打嚟讲下咧？嗰度啲诊所，你哋而家打去问针嘅情况系点样咧？ 系咪去到真系咁贵咧？咁系传闻传翻嚟噶咋？ 同埋咧，嗱能唔能够而家咧，即系带当系叫做互相帮忙咧？究竟而家咧有冇话即系你哋打过去问打针嘅即系供应咧？有冇话系即系咩排队情况啊？即系究竟系话喂， 即系你系咪想今日打去，听日打听日去打针啊？定系我唔得下个礼拜啦咁？ 系啊，因为我谂翻咧嗰阵时我打针，我讲我旧年11月去日本，我系差唔多。10月嗰阵时去打针咧，佢已经讲到明话，喂，你记得打嚟留针， 系 已经唔可能话咧，你今日嚟，听日有得打。 因为你嗰阵时系日本有麻疹， 日本有，但系嗰阵时未爆到嚟香港咁劲咧，都已经系咧话，唔会系你几时嚟都有得打。 咁因为系可能到今时系啦，嗰阵时可能订啦。 但如果到今时今日抢嘅人仲多过嗰阵， 即系有诊所嘅朋友咧，你哋都欢迎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个一针何求啊，有几难啊吓？ 即系大家而家打去。如果有問過咧，我哋都想了解各區唔同嘅情況咧。而家你哋會唔會就咁打去樓下個診所啊、私家醫院咧？即係究竟各區嗰個分佈又如何 咧？嗱，呢份報章話尖沙咀有醫療中心啊，2500蚊一針，但唔代表有貨。 哇！ 俾咗錢先啦， 尖沙咀 即係針先啊！ 尖沙咀即係咩都貴啲喎、我將軍澳又1800蚊，已經話係咪同樓價掛鈎㗎？ 唔知道啊！ 電話號碼1872388，我哋呼籲咧喺機場嘅前線工作。朋友啦，即系个打针情况系点啦，系啦，家中嘅工人姐姐咁，究竟点样处理咧？有冇去即系同佢讲清楚咧？ 系啊，同埋扑针嘅情况，电话号码1872388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听新闻先。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晚同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2点，跌15点，成交金额3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0点，升7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8跌个八，美团点评52.15跌3.5，中国平安85.75升4.5，中国金茂4.65跌2.3，建设银行6.79跌7仙，中兴通讯24.25升2.35，中国人寿20.5系升咗5仙，康希诺生物新上市报32.55，华夏沪深344.4跌咗1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8，瑞士法郎7.892，澳元5.567，加元5.853，新西兰元5.34，欧元8.83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49点，跌328点。港金现价报12270蚊，跌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75美元，卖出13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喺呈祥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市超域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分方向分别在大榄和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都是比较挤塞的。 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浪翠园出返九龙都是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长东路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四月一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记得是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预约我当时有戴好头盔， 预约我扶稳把梯，那我就不会跌低。 预约我不是挤这么多人上流动工作台， 就不用发生意外，更加不会破财。 都是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有他们两位嘉宾。 离地工作要小心， 跟足守则就不会整亲啦。 我们是 Pandora。 我曾造要穿越啦，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劲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找咧桂花田王耀祖做风骚快活人啦，拜拜！ 歌神，歌神啊！ 打开世界， 每集邀请不同国籍嘉宾，与你同步感受世界各地景物人情，同时加深认识各地语言、习惯、衣食与住行。 大家听紧嘅系非洲塞拉利昂其中一个部族嘅歌谣。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May 呢一集嘅打开世界。 我英文名系 Simbo Sese， 咁 Sese 系我爸嗰边嗰个 family name 嚟。 钟杰良、杨日晴，请到佢。 我叫李之源。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骚快活人。 剛才我們一路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可以作為一個民間那個叫緊張指數的測試。 其實我們大家三個緊不緊張？ 我打曬了，我 是 屬於緊張的。 但你兩個小孩都是剛剛打了針的嘛， 少少緊張的。因為當我想著譬如我想四月去旅行的時候，我現在都在想會不會中招呢，但佢冇得打喎。 但你話小朋友， 小朋友係啊， 唔係咁你俾錢咯，私家醫生打。 唔係啊，佢個歲數啊， 你唔可以短期咁快打。 啊，你歲數唔係打得噶嘛，應該。 係啊，我都唔知啊，真係。 唔係好驚佢。係 啦，嗱，阿祖祖又話其實係咯，因為佢一來好有信心地自己打啦。 唔係唔係， 係啊，佢1978年之後啊嘛。 嗱，呢個對於我嚟講唔係最。即係最大令到我唔擔心嘅，最大嘅唔擔心係因為而家咧有病情發生咗啦，但係冇死亡嘅個案發生。 同埋有得醫嘅， 你人好衰嘅，即係我真係有咁諗嘅。如果你話哇 好嚴重喎、啊，即係中咗嘅話會死嘅喎、啊，或者已經死咗好多咯、啊。我會擔心多咗， 即 係甚至乎我會擔心啊屋企嘅長者嗰啲嘢。 會㗎會㗎。 但係而家咧嗰日又聽咗李醫生咁樣講咧，唔使驚㗎，即係大家利是中咗嘅話有得醫㗎嘛，咁嗰件事唔係一個絕症嚟㗎嘛。 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哋依家有啲電話都會駁入嚟聽啦。頭先我哋聽過咧，大部分嗰啲背景咧都係譬如話某一啲即係地區嘅員工啊咁樣咧、嗯，似乎咧就反而我哋未接到咧，就你話一般社區啲市民咧話，我打嚟想講下咧，我撲咗好多日針都撲唔到咧，即係會唔會原來咧其實市面又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恐慌嘅？ 因為冇社區爆發嘛，即社區爆發四個字就好嚴重， 好恐怖啊嘛！ 而家就講咦，都好似好遠喎，跟住我哋唔去就得啦，係 啦，即係好似係咁樣嘅。 如果你要擔心嘅話，你又會諗咯，係啊，機場又好遠啊，但係我唔知我等緊巴士嗰個人，佢琴日喺機場。有冇出現過噶嘛？ 但我哋冇理由希望驚到咁嘅，因為如果驚到咁，就好似阿田話齋啦，喂落庫咧，佢都可能都去過咁樣。係 啊，即係咁機場啲朋友會翻屋企噶嘛，個屋企唔係個個喺東涌噶嘛，係咪先？佢去四散噶嘛，又係。 咁所以咧，可能係好事嚟㗎。我哋一間聽嘅聽眾咧，如果都冇一啲咧係話，我撲咗三日針都撲唔到咧，係咪即係代表我哋啲市民咧情緒比較穩定？係係啦，暫時都幾睇得開嘅，大家都。 定係佢哋仲未知有呢個麻疹疫情？ 唔知真係， 好啦，你又唔知啦咁。 係啊，點解我買1,738啊？唔知你會唔？会真系属于呢几日去紧扑针嘅朋友啦吓，咁啊，但系有其他朋友咧就打上嚟啦。好，第一位听众系梁小姐， 系风衣快活人梁小姐。 Hello， 你好啊， 你好，梁小姐， 早晨， 你好啊， 早晨，早晨， 系， 你介绍下你嘅背景先啦， 系啊。 我喺機場貨運工作嘅，係啦。咁啱啱琴日咧就去完二號客運大樓，咁啊打咗呢、這個麻疹針。 咦？你打到咯係咪啊？ 係啊，打 成功啊！ 你排咗幾耐隊啊？ 隊攞籌啊！我哋 好啊，12:00我就去攞，要去排隊咯。係，因為排隊都好有秩序。其實咧，機場嘅職員咧，佢哋講過咧都非常有秩序，好守秩序嘅。咁但係等候嘅時間係真係好耐咯。 嚇、 啊！等到幾點啊？12:00排隊等到。 咁等到佢哋咧就為咗疏導緊啲職員啦，咁咧就就1:00到咧就開始就派部分籌咯。 哦， 係啦，咁我都當然我都唔係最早去到啦，咁都要等到2:00嗰轉先至派到籌。 哇！即係你12:00等到2:00，等兩個鐘先攞籌啫，都未打到針 咋？未啊！咁我都要等到2:00嗰轉啦，因為1:00嗰轉，因為我都攞唔到啦，因為都可能唔夠人早啊去排隊。係啊，咁就2:00攞到籌之後咧，咁就。就派到是2:30开始打的筹啦。 是 啊， 即所以你就要去两转的是吧，拿完筹要再去一转打针的嘛。 因为如果相隔咁短时间咁样嘅话，我都系喺翻二号客运大楼附近度等咯。 我想问你，琴日使唔使翻工啊？ 系啊，我本得我都 系啊，都好八卦。 唔系计计唔计翻咗工？ 要用自己時間提早去攞籌咯，跟住晏晝再翻工咯。 但如果不停排得咁長龍咧，會唔會俾人炸人㗎？即係話，哎，你唔使翻工喎，你不停喺度排隊 咁 樣。 咁用冇辦法啦，為咗要安全，咁咪要用自己時間咯，仲少少去打咯。 我想問個問題啊，阿梁小姐啊，其實而家機場咧，你喺機場度工作啦，佢哋嘅氣氛係點㗎？其他嘅同事們咧，會唔會都真係有少少膽戰心驚咁樣嘅咧？ 我都會緊張㗎，因為你唔知道接觸到啲係咩呢啲人啊啲咧，因為喺機場範圍咧太多咧外國嘅人出現啦， 咩人都有， 咩人都有， 係啊，咁啊，好似阿桂花田頭先話齋啦，我搭巴士翻屋企啊嘛，咁巴士上邊有啲旅客啊咁樣，或者喺外國啊去旅行翻嚟啊嘅乘客噶嘛，咁我哋又唔知道佢啊喺嗰邊有冇中招喎， 係 啊， 即係冇樣睇噶嘛。中招系咪？ 虽然佢好开心、好精神，但你唔知系咪潜伏期噶嘛？ 系我想问啦，梁小姐，咁系咪已经全部人都系戴上口罩噶啦？ 唔系，咁我都冇戴。 哦，你都冇戴。 我今日见到张相咧，就影住话喺二号客运大楼咧排队咧。不是個個戴口罩的， 係 啊，戴口罩得一兩個特別 sharp 醒添嘅啫。 部分啦，係啊，咁我諗都有兩三成人都戴口罩。 喂，咁你有冇去嗰間麥叔叔 係 啦，買早餐啊？因為我見到全線員工都戴曬口罩啦，仲喺度清潔啊咁。 哦，近排冇咯，之前就有嘅。 係而家就即刻停咗啦，係咪啊？ 咁譬如你翻到屋企又會唔會都有少少？譬如如果你同屋企人啊點樣一齊住嗰啲咧，又使唔使都避幾下咁樣嗰啲？ 又冇啦，佢自己都冇戴口罩咯， 都唔會嘅。咁但系自己注意自己嘅清洁啊，咁咯，一翻去即刻， 第一時間啊，洗手啊，沖涼啊咁樣咯。 係咪又成功補針啦？係咪？ 係喎，最緊要打得到針。咁、但係你嗰啲同事有啲係咪會即係輪到籌噶嘛？佢而家仲有好多打唔到咧。咁佢哋 有㗎，有啲係啊，因為佢哋有陣時係可能冇時間咁早，有時提早出門口啊咁樣，翻工前要去預翻個零鐘打針。有啲可能係或者。过两日啊，先打咯。 咁佢哋嘅反应会点咧？即系譬如佢都打唔到嘅，但系佢工作都要继续噶。咁佢哋有冇话你 feel 到佢哋特别紧张定点噶？ 我唔会啊，佢哋都系谂住继续会如果有时间咧，就会去排队打噶啦。 系系系， 即系所以其实大家嘅情况或者个情绪咧系稳定嘅， 未去到恐慌， 未去到 咁样 嘅。系啊，咁会唔会又有嗰啲咧叫做咧玩年龄分化嗰啲咧？ 系啦、 啊。咦，阿 N 姐 你 要去 打？ 哎呀，我唔使啦。 即系嗰个六七至七八。中間個決 定，有冇玩呢啲遊戲 㗎？其實咧就初時就話有年齡限制，但係咧同埋我問過咧啲醫護人員咧，佢哋話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去打㗎啦。初時就我哋都係覺得，咦？誒依個年齡先打得，有啲同事咧，佢可能比較年輕啊，嗰啲咧，咁就覺得，哎呀冇得打啊，即係覺得，哎點？ 做咩覺得好唔抵？ 唔係唔抵嘅，跟住驚咯，跟住驚都會容易感染啊嘛。 我想問你啦，呢、這個針係免費㗎係嘛？ 免費嘅。 哦 ，OK， 係。 喂，係俾機場職員 嘅。係 。提一提啊，如果大家好似梁小姐一樣咧，都係機場到翻緊工嘅朋友咧，我哋有嘅聽眾啊，即場咧喺我哋網上面同我哋做咗個報道啊。 做咩事？ 佢話兩點鐘打麻疹針嘅籌咧。而家11:16排緊隊啦，大家要快啲嚟排啊！ 哇，哎呀， 係 啊， 演唱會開賣啦，而家真係 OK 喂，咁啊，梁小姐，咁啊，麻煩你繼續同我哋緊守崗位啦，好唔好？多謝你， 加油加油啦， 今日小心啊， 好，拜 拜。 OK 咯，其實你聽到呢啲聲音咧，好穩定㗎，係 係 啊。 我睇到嗰張相咧，因為咧有另外一位嘅聽眾咧喺網上面咧擺咗阿 Benz 啊 ，Benz 咧就話咧，因為佢我本啊早啲讀咗佢個留言咧，因為有相俾埋我哋。睇啊！佢話而家咧就喺機場打針嘅情景嚟嘅，睇到嗰張相咧都人頭湧湧嘅，不過就係非常之有秩序嘅。佢話喺佢工作範圍裡面咧已經有人中咗招啦，但係咧我哋咧都只係戴住個口罩就繼續開工嘅。我嘅工作咧喺室內度工作嘅，平均咧有成20人喺公司㗎，公司咧就只係公布疑似中招啫，所以我哋咧而家翻工每日都好驚啊！公司好似冇乜對策咁，就叫我哋戴口罩喎，都唔知應該係點啊咁樣。咁佢就即係擺咗張即係排緊隊打針嘅相咯。 其實公司都係諗緊，我又可以。做啲咩啊？除咗叫你打针同埋 戴 口 罩 之外，真系唔通叫你唔翻工 咩？但我觉得好正啊 ，Edison， 机场两点钟打麻疹针嘅朋友，喂，而家开始排队啦！ 系啊 ，OK， 不如快啲排队。 好啦，就听第一位听众电话啦，18723888，马太。 系马太，风骚快活人， 你好。系你哋好， 马太。 系啊，系又介绍下自己先，好似双体节目咁样啊！你咩背景噶？系啦， 我咩背景？我普通师奶嚟嘅啫， 普通师奶 系啦，即 系 我哋一般嘅系啦 嘅仔女。 系哦，咁点啊？佢哋而家应该我 九十 号 仔 就冇事 咯， 系咪啊？ 两针打晒啦。 哦 ，OK 噶，因为我仔都坐紧飞机翻嚟。 哦，即系你又唔系好担心啦？ 边树啊？ 吓咩边树啊？ 佢喺边树飞机翻嚟啊？ 哦，佢喺印尼啊，坐紧飞机翻嚟啊。 哦，印尼算唔算都系个东南亚嗰度都惊惊 噶？又未见到印尼有嘅。 系啊，咁点啊？而家你嘅处理系点样咧？ 冇乜嘢啊，其实我听到话今朝你哋报话，即系新闻嗰度又有讲买个21岁嘅都中咗招，打两针。 系 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咧，佢即系系咪真系打晒两针，同埋佢系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其实系有分别嘅。 嗯， 另外我觉得咧，我哋做家长咧，因为我系1967出世嘅，即系你哋嗰批叫高危一族嗰批咧，52岁嗰批。 系 系。 咁我只得讲咧，其实我虽然系67出世，但我自己我问过我阿妈，我系。咗诊嘅 哦， 所以我哋自己基本有免疫力嘅， 系， 其实谂翻十几年前嗰个沙士咧，我都讲，即系其实而家个麻疹咧，咁啊爆发一个月过咧，报到好似好恐慌啊， 系 好惊啊， 系 唔使咁紧张嘅，你翻嚟嗰沙士嗰段时间咧，讲真句，系啊，即系唔好咁紧张住，即系如果你真系喺机场工作嘅，又未出过诊，又真系。嗰、那個年紀係冇乜係冇打過針嘅，1990嗰批就真係需要緊張啲，因為佢真係傳得好犀利。 係啊，所以就排曬隊啦，佢哋就係。 係啦，係啦，但其他其實香港市民咧係唔需要周圍搶疫苗啊咁緊張啊去做咁多嘢嘅。 頭先 有啲大肚，嗰啲就要緊張啲。 同埋或者你準備去外遊。 嗰啲嘅朋友， 系啦， 系啊。 咁你另外，由 于 打唔到针，我谂佢哋都 hold 住先好啲。 系啊，嗯、不过你讲开头先，你话佢系咪即系，譬如香港出世啊，系咪大陆嚟咧？就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咧，其实如果你话你如果唔系喺香港出世嘅，咁的确咧唔会保证到咧你喺嗰个所谓 住嗰个 成 长 阶段，你已经打咗一次针嘅。但系如果头先个 case 咧，起码新闻报道所讲咧，佢就21岁嗰个女店员咧，佢已经打咗两针，即系所以其实你就算。系啊，佢话佢已经打咗两针，咁所以我谂你基本都可以排除佢。其实就话咧，佢系咪本地出世都唔系最重要啦，重要系佢打咗两针啦嘛，已经。 但的而且确咧，亦都会有好多朋友担心咧，即系因为有好多朋友咧，未必系喺香港度土生土长嘅，即系讲譬如我哋头先讲菲佣姐姐已经系啦， 嗰啲就 系 啦， 又或者有啲嘅朋友咧，佢哋 喺香港做嘢嗰啲啊， 系啦，外地嚟香港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地方都有噶， 系啱嘅。不过我觉得头先阿马太咧，亦都有个信息都重要嘅，可能就系佢又未去到沙士嗰阵时咧，因为。就真係好似一中招咧，你又真係救唔翻咁樣，係啊， 所以大家唔使咁緊張，不過小心又要做嘅。 你哋做傳媒嘅，你更加係分咗心機，好影響㗎。一聽到咧，好緊張㗎，個個聽到都好緊張㗎，啲咩事係真係 嘅，係啦。 所以我第一樣嘢就講，唔使咁緊張。 係啊，所以咪就係想聽下各方面嘅情況係點咯。 咁我香港好似好恐慌咁，其實唔使咁緊張㗎，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哋做咗幾十年人，即係我自己都反年紀㗎啦，去到即係近磅㗎啦， 係係係， 幾年後會唔喺度嗰只咧？ 又未又未到， 有排啊真係！ 你幾多年出世？你頭先都同咗我哋講， 唔係咯，鬆啲税。 你有排供樓，我話你聽，你唔好諗住咁快走。 我哋嘅年紀都好多人係出咗診嘅，基本上我哋有免疫力。我亦都相信我哋生嘅，即係我哋所生嘅下一代，我哋曾經出過診嗰啲，佢哋應該係穩陣啲嘅。除非我哋做媽咪，媽咪啊，唔計爹哋啊。我哋係冇出過診嘅，咁佢下一代就打齊針咧，我相信可能會唔會有少少差啲，我就唔知啦。 啊，呢個真係我哋唔敢講啊，即係話係咪出咗診生嗰啲咧，就代表佢有嗰個呢個真係我哋唔敢講。誒呢個 少少免疫力嘅，應該我哋帶俾佢少免疫，就好似當年我讀中學咧，已經係打咗德國麻疹啊嗰啲嘅針嗰啲，其實我都唔記得我打過啲咩，咁就記得於是後就要出去打針㗎啦，我哋嗰 陣係啊 ，OK 就要排隊㗎啦。 系 ，OK， 好， 好啊！多谢马太话俾我哋知，唔使太担心。 佢作为一个太太，系咧个有仔，个仔仔都仲喺外国飞翻嚟，佢都唔系好担心。 佢头先嗰个词系咩？真系似马太福音啊！ 系啊， 佢话俾大家听，请不要恐慌， 但系都要小心面对。 系啦，出了诊的人，你有福了。系啊，真系。OK， 喂，争取时间听埋呢位听众啦，张生。 张生你好。 你好啊， 系啊，风霜快活人。 喂，你好似系 系一位家庭医生嚟嘅。 喂， 你好啊，张医 生你好。 其实今次未搞到咁多 measles 嘅 case， 之前都有几个费用嚟，啲雇主叫佢嚟我诊所嗰度打针。咁嗰阵时，因为我诊所都针唔系好多咁样啦。咁我就 suggest 佢不如抽血验下有冇身体有冇抗体仲好啦。 系， 因为你抽个抗体大概都系$400到。 系， 咁大概三四日之后就会有结果。咁如果你抽到哦，哇，原来我抗体噶。咁你咪唔使排队，咪唔使俾人哋坐地起价，唔使担心咁多嘢咯。 系嘅，因为嗰阵即系我打针咧，嗰个医生都有同我讲，因为我系叫做七八年嗰个范围啊嘛。佢话阿生，其实你理论上咧，你系打9针嘅。佢话如果你好想 check 嘅话咧，你亦都可以抽血 check 有冇抗体。不过嗰阵时因为佢唔系即时知啊嘛，我就话唔好啦，不如我打针先啦咁样。 张医生啊，以你嘅经验嚟讲咧，其实如果即系抽咗血验咗有冇抗体嘅话，大约有几多成人系有抗体嘅咧？即系个比率高唔高噶？ 根据卫生署讲，佢话有97% 嘅人会有保护噶嘛，咁即系会有3% 嘅人，尽管打咗两针之后，嗰、那个抗体都系唔够啦，系啦，咁即系有100个里边有97个个抗体系够嘅，明白？咁所以最紧要就系 check 下究竟身体有冇嗰个 IgG 嗰个抗体， 那个抗体， okay. 如果有嘅话咧。就唔使擔心啦，唔使排隊啦。 有成97% 嘅人都有抗體嘅喎，即係如果呢個數字嘅話， 唔係你打咗針之後有97% 保護，打咗針有保護， 個防護罩係咁樣嘅。 啊，孫醫生，我想問啦，夠唔夠針咧？嚟緊，即係譬如如果你去揾嚟 book 嘅時候咧，係咪要下個禮拜先有啊？咁啊？ 而家全行都係有，即係香港人嘅一樣心理 啊， 個個都一窩蜂咁樣，好快就好曬啦。 係啊，哦，真係冇曬。 我哋根本全部都曬我哋一頸血，我哋都唔知道，原來會突然間會咁多人嘅，即係好多針喺度冇人問噶嘛。 係係係。 咁而家好多都要我四月啊五月先至即係有翻貨喺度。咁期間你即係講真啦，如果你唔係話真係外遊有高風險嗰啲，你咪真係抽下血先。嗯、啊，嗰班機場嗰班人，我明白佢哋更擔心嘅。咁、 嗯、 既然你排隊可能擺等三日都唔知有冇得針打嘅，你咪抽下血先咯。 一般如果抽咗血要驗幾耐就係話幾日啊？ 三四日到啦， 系咯，都要三四日嘅， 嗯， 系啊，咁喂，咁同埋嗱，另外一样咧就系、是，当我哋话唔使咁恐慌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即系谂紧就系、是。咁如果真係中咗招呢，其實嗰個後果呢有幾嚴重嘅。因為我見到呢，如果睇衛生署嗰個網頁呢，佢寫住，當然佢話講緊病重嘅朋友啦，佢話如果病重嗰啲呢，可能會影響呼吸系統啊、消化道啊、腦部啊，甚至乎嚴重會引起死亡呢。我想問一下，咁我哋係咪應該就睇呢個叫最嚴重嘅後果呢，係應該都要頗為去驚呢個病啊，定係有啲朋友都話會有咪去到 SARS 咁嚴重呢，其實唔使咁 咁 SARS 有得醫咁樣 呢，致命呢就高好多。 吓、 嗯，即系讲真，你头先所讲嗰啲咁嘅症状，嗰啲咁嘅并发症，呼吸道并发症啊，上脑啊，感症呢啲流感都可以啦， 其他都 可以啦，你唔一定系麻疹啊，德国麻疹都可以，好多细菌病毒都可以噶， 系系系， 只不过而家全程净系 focus 喺呢一样嘢嗰度就讲啦、嗯，哎呀，佢系最严重嘅，但系并唔系咯。 咁佢医嘅情况咧，即系我哋如果又谂得再衰啲，即系譬如话你感冒，大家点解唔惊咧？因为你知道感冒有得医啦，食药嗰啲会好翻咧。咁如果麻疹即系大家嚟时中咗咧，其实个医治系咪又都相对系容易嘅咧？ 其實咧就 supportive 嘅啫，即係都係舒緩性，因為其實始終麻疹係一個病毒啦，咁變咗都冇一啲殺病毒嘅藥。你就算感冒啊，嗰只特敏毒佢都唔係殺病毒㗎，佢只不過控制你嗰個病毒係由一個細胞去到另一個細胞控制個病情啫嘛。最終殺病毒都係你自己個白血球㗎， 係 啦。不過麻疹就冇特敏毒呢支呢款咁藥去控制佢咁樣去 spread 咯。 哦，咁所以会唔会亦都系令到啲人担心咧？就系话，因为原来冇一隻针对性嘅药就话可以控制佢扩散。 系啦，但如果你即系嗰个身体免疫力系统差啲嘅，咁就可能严重啲，会唔会咁样？ 系啊，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嘅。所以即系最好就系梗系唔好嘢啦。 系 啊，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其实有97% 嘅保护都算系唔错噶啦。 系， 不过即系全城爆发机会，正如卫生署咁讲，其实真系唔系好高嘅，唔使太担心嘅。 系咪要惹到呢个病咧？即系嗱，我哋用翻嗰阵时，我哋最惊嘅沙士咧，就话喂，你可能嗨到啲剂啊。 系啊，我就想问，点样先惹到咧？ 系啦，咁麻疹又系点嘅咧？一般嗰个惹法。 一样系，因为其实佢啲病毒都系喺嗰啲鼻嗰啲鼻涕啊， 系 嗰啲咳啊，嗰啲口嗰啲飞沫嗰度咁样噶。 咁所以口罩系咪已经帮到好多噶啦？ 系啊，梗系啦，因为如果你戴个口罩，你首先人哋点样同你讲嘢，飞啲飞沫过嚟，你都挡住。 系咯系咯， 好 OK。 同埋你戴咗口罩嘅话，你自己亦都会少啲下意识咁样将只手去捽 嚟捽去啊， 捽嚟捽去啊，咁定啦，系嘛？ 系。 咁啊，当然只捽眼嗰度避免唔到啦。咁但系你起码下意识捽鼻啊，嗰啲都会即系稍微检点少少嘅。 系 OK 啊，即系所以咧，即系可以保护自己嘅就戴口罩啦，跟住咧经常洗手再洗手咯。 多谢张医生， 真系好啊， 我都安心啲啊，都 系。 听完之后，咁最多你喺机场嘅朋友翻到去，暂时同你伴侣唔好锡嘴住咯。 清理好自己先， 系啦，唔好 戴住口罩嚟嘴嘴， 都好噶。 另外一个 口罩嘴得开心啲，真系。OK， 喂，咁大家就唔使太担心。不过如果你要打针嘅话咧，就慢慢问医生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话，虽然当局在机场设置麻疹疫苗注射站为机场员工接种，但情况不理想，包括信息不清楚、疫苗数量和注射点不足，亦都有企业不给员工在翻工时间打针，令到放工时间注射站大排长龙，促请政府增加注射点和疫苗数量。陆仲雄建议政府可以资助非牟利团体到机场为个别企业员工打疫苗。他又促请机管局呼吁机场所有企业宽松处理员工的病假，减低疾病传播风险。长沙湾东京街六字居项目丽翠苑今日开始拣楼，在观塘的销售小组中心，第一批买家大约9:00开始拣楼，被称为楼王的一座38楼7室，在开售大约1小时之后已经被拣中。 有市民买到二座32楼的大单位，他说单位向南是理想的居所。亦都有市民指揀到深水单位，面积较现时住所大，觉得价钱合理。立法会辩论有关检讨校本管理推行的议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对于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的不愉快事件，他感到十分难过。局方已经同学校和办学团体东华三院密切联络和协助跟进。杨润雄说，校本管理制度推行多年，整体运作畅顺。若果个别学校因为不同问题令质素受影响，局方会介入处理。强调教育局监管者角色没有改变，亦都没有推卸监管学校的责任。他又说，教育统筹委员会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检讨校本管理，政府会在专责小组提交检讨报告后再作考虑，再确定如何落实建议。强调政府会在放权和监管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说，香港经验令多数台湾人排拒一国两制。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希望中央能够重新检视一国两制的实施。他说，中央虽然经常说一国两制很成功，但并非因为有个别台湾人唱好或者高雄市长韩国瑜访港就等同一国两制成功。中央应该重视香港人、台湾和国际社会的看法。陶谨申指出，近日很多外国政府的报告都列举很多事实证明香港的一国两制减损高度自治，不少评论员亦都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减。他促请中央重新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检讨过去20年的政策是否可以继续走下去，拉近两岸的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晚和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5点，跌22点，成交金额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2.6；中国平安85.8，升5毫；美团点评51.95，跌咗5.5；中国金茂4.64，跌2.4。建设银行6.8跌6仙，中兴通讯24.5升2.15，中国人寿20.45冇起跌，华夏沪深344.35跌1.5，康希诺生物新上市报32.85，安石 A 5014.2跌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96。欧元0.709，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9点，跌咗298点。港金现价报12,270蚊，跌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0.22美元，卖出1,31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慢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啊，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喺观景台。咁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啦，近住爱民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 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喺市超域道。喺新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啊，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东涌长东路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避免发生意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日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而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就 82% 吓，咁如果你继续有一啲打针嘅活动啊消息啊，你可以喺我哋面书度留言啦，电话号码1872388呢都欢迎你打嚟嘅，又唔好话引起恐慌，大家交流一下啲资讯，点样可以保保平安。 知道情况系点都好啊，系咪先。係啦，咁嗱头先呢就话要去打针啊，睇下系咪有病啊，系咪先。咁呢度呢都有，哇真系好夸张喎，见到啲数字。四年几期间啦，咁我咁样数字啊，四年几期间都要翻工噶，啲翻工日，咁但系咧，竟然有人 系 可以攞到1200日假期， 四年里边攞到千几日假， 系有薪嘅病假定系冇薪嘅添？ 有薪噶， 其实一年365日， 其实咪就 啱啱好日日都放假咯。 喂，真系啊，嗱， 你扣除翻365日攞咗。即系你计翻一日，一年你翻几十日工咯， 都冇佢而家1400日啊，千几日啊， 1200日啊，讲紧2014年9月至到去旧年4月啊，呢几年期间咧，佢请咗1200日有薪假期，边有咁蠢嘅工噶啦吓？ 正啊，真系， 真系。咁如果真系有病嘅话咧，咁又可以体谅嘅，但系个问题系佢系咪真系有病先？ 四年，如果我咁粗略计咧，四年翻咗180日工啫， 啊，犀利啊！ 点解你咁犀利嘅？ 咁如果你300日嘅话咧，4×3=12就1200日，啱啱好千二日病假啊嘛。咁365同300争60日噶嘛，每年就翻60日工咯。 哦， 喂，咁仲有假期咧？ 即系放3日。 系啊，啊200零日，200几日，系啦，200几日，四年翻咗200几日工。 都唔知有冇添啊？我怀 围嘅呢个人， 大概咁计 啦。 但如果好似我头先 咁，佢做咩事噶？佢系而家 嗱咁样嘅，就呢个员工咧就不是喺香港嘅。 O K O K， 即系大家唔好羡慕啦。 系啦，佢喺澳门咧，因为琴日嘅廉政公署咧就公布咗，佢就话咧有两名现役同埋退休嘅海关官员咧涉嫌咧就呢个诈骗公帑，其中一个咧就好似阿田头先咁样讲啦。 系啦， 因为佢开头真系有医生纸嘅， 佢有病嘅，因为即系曾经受伤咁啊，经啊即系睇完医生咧，就医生纸咧就话啦，哎呀唔得啊，佢有病啊咁，所以咧就建议佢安排佢做一啲较轻嘅工作性质。 系啊，咁啊好合理啊，系咪先？都好有人情味添啦， 冇错， 成件事理应冇问题噶。嗱，但系跟住咧，佢就接连好似啊头先阿田咁样讲啦，由2014年嘅9月开始咧，就不停就继续攞病假，不停攞病假，攞病假就总共攞咗1200日有薪嘅病假。咁如果佢真系有病嘅话，你都冇得怪佢啊，系咪？诊疗，同时间就俾澳门嘅廉政公署发现呢位嘅朋友，原来咧佢话未话2014年九月开始咧就攞病假攞1200日嘅，喺嗰年嘅1月咧。佢考到個的士牌喎， 係啊，佢好有信心，係啦，佢咩都考下先。 病都要翻工揾食㗎， 咁佢咪自己有份工咯？ 咩啊？病都要翻工揾食，你講咩啊？ 佢病都要，我哋病都要翻工揾食。 喂，佢有薪假期嚟㗎咯， 有糧出㗎咯。 唔係 ，OK， 病都要貢獻社會㗎。 冇錯，可能佢有呢個心。 即刻轉一轉先。 所以你頭先 佢本來翻嗰份咩工嚟㗎？ 海關官員啊， 係啦，嗱，海關官員又要動腦啊，又要喐手啊，可能咧 工作㗎咯，已經做緊。 輕極都係海關啦。辛苦仲有 都叫大家行过嚟，但你放下火 可能要做，系啦，可能都要同你探过啊，系咪先？咁可能佢觉得揸的士又 热火探过添，可能 系啦，揸的士就纯粹系揸下车啊，踩下油门啊，控制下交通情况，其实都好唔轻劲噶。 唔系咯，你估 其实都好唔轻劲噶吧？ 你估喺澳门揸的士又容易啊？系咪先？争撑死啊！但系点知佢好勤力噶， 系啦， 系啦，既呢边请咗假，就攞埋有薪假期， 系啦， 那边商佢又咦？喂，不如我横掂都冇得闲同你做啊？ 做得有薪假期喎，係咪？所以佢就決定我秘魯揸的士啦咁樣。仲話咧有一個資料就講到咧，佢喺放有薪病假嘅時間咧，曾經係試過全職揸夜更。 係啊。 你冇话有病啊！ 佢有 一更十二个钟啊！ 系啊，哇！真系你比任何人都勤力。 其实佢真系有病先要咁做噶咋？ 系，同埋你头先话咧，佢好勤力咧， 系咯， 佢真系好勤力嘅，勤力到咧，原来喺呢个揸夜更的士嘅时间咧，曾经试过有超过30宗揽收车资等等嘅 违 规记录。 嗱，我唔明点解佢咧有呢个违规记录咧，即系佢即系揽收车资，即系捉到佢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就捉唔到佢，咦？点解你系海关官员？点解你系揸夜班的士？ 唔係即時對到資料啩？ 30，你一宗你就話對唔到，兩宗對唔到，3宗唔得，10宗唔得，佢30宗喎，都捉唔到佢係一個海關官員。 於是乎就你就可以證實啦，佢真係有病嘅。佢攬收車資嘅意思即係同個標唔相符啦。即係計唔啱數啦，咪有病咯。 哦， 咁佢真係有揸的士咯，佢係海關官員嚟噶嘛。 所以佢就話 咁咪解決咗呢個問題。 所以佢就話俾你聽，我真係有病㗎。如果我喺海關度計錯數咧，影響嘅就出入口嘅管制安全咧，好大件事㗎。 咁佢可以辭職啊？ 唔得， 我要食饭。 辞职嘅话，就会令到你哋澳门政府背负一个咧歧视病人啊、冇平机啊嘅精神啊。 但佢唔系一个， 辞职我仲唔系炒你喎？ 个病假只系唔相符噶嘛，系咪先？ 咪咯，你话你病你请假 ，OK 冇问题，你咪应该喺家中 休息 嘅。但你踩12个钟头，咁即系冇病啦。 服务市民嘅心系唔会变嘅。如果我唔系有病，我24个钟头揸的士添啊！我 唔系啊，真系佢病得好紧要。如果唔系，点会咁样严重犯错误？错得咁紧要啊！真系， 系咪先？ 但系竟然可以呢个人咧，可以即系喺即系犯事犯咗几年，你谂下几年讲紧。 但系点解大家你唔欣赏佢嘅？ 欣赏啲咩？佢而家被控，你知唔知咩啊？巨额嘅诈骗罪啊！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呃咗澳门政府110万啊！ 佢诈骗其实佢系滥收，唔系车资，系滥收工资。 啊，当然啦， 佢梗系滥收工资。 如果唔系，使乜用秘捞啫？如果系揸的士嘅，个个都可以揸的士啦。但系因为佢基于佢有一个身份，斗紧呢个澳门政府人。工噶嘛， 咁嗰边又俾我放咁多病假，我咧攞揸的士嗰啲钱咧，再去攞病假纸咧，都唔使咁。 其实我真系好唔明点解嗰几年嗰个部门咧都去请咗嗰啲个人咧，可以咁样平 好多好多香港啲打工仔咧，其实都知呢个禁忌噶嘛。即系咧，如果你嗰朝早咧，你系想做足球员，你 系 想去射波嘅话咧， 我个肚有少少唔舒服，同埋有少少烧啊。 咁就请你咧，就嗰一日咧，你嘅 Facebook 都最好肚痛啦。你就千祈唔好影住， 就唔好手痕。 点解你去咗食自助餐？ 看住 我諗佢咧太忙啦，要揸12個鐘頭的士嘅時候咧，冇時間擺啲咧影住啲藥啊。佢又唔係嗰啲誒靚女嗰啲，通常啲靚女就係、是、唉、哎、有 病 啦， 食藥丸先啦，定係飲藥水先咧？ 係啦， 係啊， 唔係同埋咧，即係其實嗰個部門嘅主管仲覺得啊，你又病，你又唔掂當，你又唔得，1200日我都係覺得我都係要捉埋嗰個主管嚟捉下佢，聽佢係咪有病 啊？唔係啊，有陣時佢攞住張醫生紙咧，真係會涉及歧視。我都話嗰陣時，我老婆喺學校嗰度啊，佢、真係有啲老師咧，佢就會用嗰條橋咧。總之佢就話：我而家情緒有影響，你試下唔俾我做啊！ 但真定係假嘅先？ 咁當然喺佢心目中係真嘅啦， 有醫生紙證明、啊。 而當然喺其他人心目中就覺得佢自己覺得係真嘅啦。嗱，我冇話假嘅，係啦，佢不停請病假嘅、你係唔敢喐佢喎，因為一喐嘅話咧，話平機件啦。 係， 因為而家我帶住病，然後你炒我咧，係真係平機件。 我仲要已經係情緒。水受到困擾嘅時候咧，你係咪逼我啊？咁樣 冇錯， 我可以點做？ 佢又真係可以真係放足咧，一日一個學期裏邊咧，可能佢有1/3係唔見人嘅喎。 哇，1/3唔使翻學啊，但係人工照抖啊。 冇錯，因為佢真係有病啊嘛，佢又真係攞到醫生紙。如果你話喂，點解會攞到醫生紙嘅？咁其實每一個做過足球員嘅打工仔都知道咧，嗰張足球紙係好易攞到嘅，唔知點解總係攞到嘅，真係。 但係咧呢個得意啊！呢個咧佢哋唔係審計署捉嘅，因為平時我哋香港 咧審 計署 捉 嘅，佢係廉署報告嚟嘅呢個係。 係啊。 咁究竟係佢係喺廉署即係有人舉報呢個人呢個同事啊，定係佢俾人喺個的士度即係因為違規犯法拉啊，定係點樣走咗出嚟？ 我估個分別係咧嗱，蛇王啊、吞撲啊，你一日。半日射个波，跟住咧攞病假嘅话咧，即系大家即系知又好，唔知又好，点样都好咧，都解决咗啦咁样。但因为佢最衰嘅咧系，佢有翻另外一份工啊，咁啊好明显，你嗰张病假资料即系假噶啦。如果你系真系有病嘅话，你又翻唔到第二份工啦，仲揸12个钟头的士添，系咪？ 同埋我唔明点解4年几年嚟先有人举报咯。即系 可能最终有同事， 即 系咦，同事 的士司机咁熟口面嘅，虽然你好少翻工，但好似听到有啲同事讲过嘅，你系我哋部门嘅， 仲要嗰程就系俾佢揽收个车资，你话系咪嬲啊？真系，如果佢可以嗰4年2再，可能好好多。 我回饋翻社會，回饋翻社會，係啦， 我 即係係啦， 我回饋翻社會，係啦，你俾啲泥馬我 OK 嘅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知吗？11:52， 你知嘛？有一个新嘅唱腔， 你知嘛？ 你但唔好听人唔好咁样唱歌， 就系呢件衣病毒， 系啊，耶，系啊，好犀利啊，好前卫啊，好，跟住咧，系啊，好嗱，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工作啦，系咪？有一种嘅工种咧，成日都会俾人哋有一个特别嘅对待噶，我会咁形容。老师， 老师， 如果佢会觉得咧，你系教书嘅话咧，有啲嘢你系唔应该做嘅，因为你为人师表，嗱、呢四只字好大噶、 啊， 你唔单止系教佢哋知识，你自己 榜样啊嘛， 系啦。咁如果我就咁讲呢一样嘢啊，教师 系 俾我哋坊间会有阵时有啲谂法，会觉得一个老师唔应该，或者你唔可以、啊、 所有嘢 系啊，吸烟啦、赌啦、入马会啦、 拗优惠啦、抢平货啦，系啦，要求买一送一多。几条底裤啦，所有任何呢啲你觉得 咧，天造嗰啲嘢 啊，为咧，啲为人师表，我冇望住，我望住阿祖讲啊，系啦，点解 为人师表唔可以攞优惠啊？ 因为为人师表，你觉得佢就要系咧，佢直情就要系孔子一样啊。总之所有嘢都系咧， 苏系咪女士都要冲 直直，系啦，全部都冇任何私心嘅。 哇，衣着方面咧又要有特別嘅，即係如果你咧 唔準染髮， 你試下俾啲學生睇到你睇三級片啦，就算係三級劇情片啊，唔係愛情動作片啦， 大家會覺得 你點可以咁暴力？你點樣為人師表啊？咁樣噶嘛？ 所以愛回家咧， 唔該曬天點 樣 咧？ 係 啦， 有個道德從政會學校嘅， 係 咁樣，係有間學校咁樣成日都要講三字經啊，成日都要即係要好嚴格嘅，兩公婆都好嚴格嘅， 係噶你。你當你做咗老師之後咧，好容易啲人就會擁上你上去咧，高過喜馬拉雅山嘅道德高地嗰度咧，你係真係做任何嘢都唔得嘅喎。你試下排隊嘅時候咧，你攞多嚿朱古力，可能啲人都話喂，你老師嚟㗎喎，係啦，即係其實你都會問咁關咩事 啊？認真啊，即係好似我家姐咧，佢即係教咗好多年書啦嘛，咁咧佢即係學生咧，每一屆都有學生係咪先？即係淨係自己嗰間學校而家教緊嘅都有唔少學生，所以周圍都幫佢叫佢學生，尤其是住嗰區咧，佢話周知無人都叫。见到学生，所以佢去行街咧，佢即系都比较 检点嘅， 即系好检点嘅。 我好明嘅，因为我都有教书啊嘛。 佢检点得嚟咧，佢连喺屋企佢都检点啊，即系咧，即系 屋企都检点， 即系佢都惯咗，因为即系唔可以有啲咩松懈嘅咁样咯。 嗱，当我咧，即系呢几年我就少咗入学校度教书啦。但系之前要教书，不论幼稚园系最惊嘅，因为咧有阵时你认得个学生，你认唔到佢个家长噶嘛，佢阿妈又可能会变过 你， 佢 阿妈 都会认得你，系咪先？咁所以咧。去到嗰區咧，我真係行步路講句説話， 都要 真係温柔啲嘅， 驚咗 係啦，個用字啊，個用字你真係唔可以有啲單字啊出咗嚟啊嗰樣嘢， 孭住老師呢個 小心㗎， 孭住老師呢個名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係 啊， 咁有一個網上嘅分享就出咗嚟啦， 請嚟 啦，有一位嘅係老師嚟嘅，不過佢咧就唔係教我哋大家所謂嘅一啲嘅傳統學校啦，即係唔係嗰啲傳統學校做一個全職嘅老師嘅，佢係開補習社嘅，甚至乎咧佢個補習社唔係佢一個人教嘅喎，佢亦都佢係啦。佢亦都有請到其他嘅老師嚟教，佢話咧，你其實可以話我嘅身份係一個補習社嘅投資者嚟嘅，因為佢每個星期咧只係教一班嘅啫，其他嘅已經有一間公司有其他嘅人去幫佢手做嘢嘅員工啦咁樣。但呢一位咁都有份教一班啦，咁亦都開補習社啦，身份更加即係遠大啦，係咪？佢有一個嗜好喺兩個月之前就做咗。佢開始去學跳 pole dance， 哦， 即係位老師去跳鋼管舞， 哦，佢係補習老師，我覺得 OK， 你覺得 OK， 但係嗱， 但係佢靚唔靚先？ 我想唔想睇相啊？因為佢有 重點嚟 啦，亦都要講個人喜好，關你靚唔靚咩事啫？ 如果阿田跳嘅，我就 佢又冇諗住出嚟 暴 力。呢位老師咧，亦都本身有出到書嘅，即係佢個身份都好多嘅。當然佢出書嘅時候咧，都教大家咧考試。 唔係學術性嘅、哦 okay, 但佢亦都有擺相呢就俾大家去睇下究竟佢跳舞嘅時候咁大家會估到呢跳 pole dance 嘅時候係咪穿羽絨咩係咪 穿條牛仔褲都唔得啦 咁就真係要穿高踭鞋啦 但 佢 直情係 see through sexy 唔係通常跳 pole dance 都走唔甩係大概咁佢哋嘅舞衣嚟嘅唔係內衣嚟嘅即係佢哋跳舞會穿嘅衫嚟嘅 舞衣好性感嘅 都性感嘅其實 我上次我見過有人跳有啲可以穿 bra top 咁 佢唔係穿單車褲嘅係啦佢着条，喂，佢好似即系几乎嗰啲叫三点式， 系啦， 枕料，佢都因为佢自己咧就喺网上面咧就摆咗个诶贴文，即系佢就会话系。虽然我是一个老师我亦都知道好多人都会话呢即由佢教书以来开始已经有好多嘅批评㗎啦就话老师唔可以点点点又唔可以点点点但佢真係提出咗一个问题究竟老师系咪唔可以跳 pole dance 呢 嗱我系个学生我系会投诉佢㗎。 係。 点解你平时上堂嘅时候你唔系着成咁呢 咁点解佢上堂要着成咁、 啊、 老师就投诉个学生喎。 我哋老师我要求你表里如一。行为喺翻学同埋放学一样嘅，跟住个老师就以为，哎，我哋冇理由要放学都着羽绒噶，我希望你翻学都着到 pole dance 咁样 系啦，因为 咁就啱数啦。 唔系，第一佢我想话咧，佢自己真有自己个人嘅兴趣噶 噃。 咁 梗 系阿田，因为我真系好想知阿田系点谂嘅，因为呢位嘅老师 咧，你谂住叫阿田都咁啊？ 唔系，即系话我系作为家长系咪 啊？系啦，因为佢作为一个家长啊，即系佢就会觉得咧，其实我系一个老师咧，点解你哋嘅讨论成日都唔喺度围绕住我嘅教学嘅质素啦？你成日都会议论究竟我。课堂以外，究竟系着住啲乜嘢嘅衫啦？有啲乜嘢嘅兴趣啦？点解作为一个老师系唔可以学跳舞？嗱，可能你系啦，但系即系社交舞，可能你会觉得 O K。但可能有啲家长都会话，唔系社交舞， 土风舞 啊！ 如果佢系土风舞，哇哇哇哇哇咁样嗰啲，会唔会 系啊？土皮舞咁样又 唔系 住 先？土风舞系咪即系哇哇哇哇哇嗰啲叫土风舞先？ 其中一款就 系土舞啊， 其中一款都系咁样 啊！所以咧，佢就特别咧，就有一个咁样喺佢自己网上面嘅。平台啦，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分享。究竟老师系咪乜嘢都唔做得？问下家长先。 我都觉得系嘅。 你觉得系 咩 啊？ 系 咩都唔做得。 最好，譬如呢啲我明嘅，而家坊间都好兴嘅，但系你就可以自己开另一个网页，就唔好有学生喺度咯。 佢已经系开紧另一个网页噶咯，可能。 唔系啊，应该系学生都睇到噶嘛。如果 唔系，我 谂 系一个公开嘅平台嚟嘅。咁讲真，你摆咗上网，你唔好话公唔公开啦，人哋要睇就睇到噶啦。 系啊， 即系你觉得唔合。唔合理或者唔恰当嘅， 唔恰当可能会好啲，唔系唔合理嘅，我都明白佢有佢自由。不过如果佢有学生喺埋个群组里面睇到嘅，好似麻麻地好咁啦。 嗱，你讲先，你 冇啊？我觉得咧， 佢作为家长，佢唔介意啦。 首先我作为家长嘅身份咧，我希望佢上堂都咁着啦，讲笑啫。但我会建议佢咧，佢唔好当自己系老师咁简单， 系 佢要当自己系明星。 嗯，点解？ 明星系点嘅咧？我够想话俾人听，点解你哋唔系就系留意我唱歌嘅？点解你会影我咧？有阵时出 show 嘅时候走光啦， 或者 我同边个拍拖啦？我同边个拍拖？其实同我出唱片嗰个形象系冇关系噶。望片赞啦！你睇娱乐版嘅时候，有边个会净系问你唱歌啊？系咪先？ 最主要都唔系问你只身子几时出嘅噶？ 系 啦，喂， 我哋私生活啦。 嗰啲拍拖嘅时候影响形象咩？雪藏咧，所以我点解话俾啲老师听咧？ 系 应该开心。你唔只系老师，你系明星， 系啊， 你系名人， 好受关注。 系啦，特首都系噶。其实理论上佢唔识得用八达通同佢管治，你开怀冇分冇关系噶。 佢识唔识佢边度买厕纸？ 理论上可以冇关系噶，但你都会将佢捞埋一齐。 咁又 系先，系咪先？系咪即刻重要咗好多？你覺得自己 因為呢位老師咧，而家就棘住咗喺個位度咧，佢就話：咁我係咪即係我跳 pole dance 會影響到我教中文啦？嗱，我跌倒嘅話咧，係唔會令到我啲古文背唔到出嚟嘅喎。即係佢有呢一個嘅諗法，但係當然我都覺得呢件事咧，大家根深蒂固，對於老師呢個嘅工作真係有一個 要求啊！ 太過分啦！你可唔可以將張相 send 俾我？我要真係好好研究一下。 不如我直接將佢嗰個 Facebook 佢個面書啊，同你分享啊！ 我想睇佢收唔收幾廿歲嘅學生去上補習堂先。 你想跳 pole dance 定学中文先？ 用中文嚟教 pole dance。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6点，跌1点，成交金额483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1.6跌3蚊；中国平安85.8升5.5；美团点评51.9跌6毫；中国金茂4.67跌咗2.1；建设银行6.79跌7仙；中国人寿20.5升5仙；中兴通讯24.1升2.2。华夏沪深344.35跌1.5，康希诺生物新上市报33.5，南方 A50 14.14升咗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57，瑞士法郎7.892，澳元5.57，加元5.857，新西兰元5.347，欧元8.8367。每百日元兑港元7.1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1点，跌277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跌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72美元，卖出1,30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松屋村咧慢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松屋村对开咧慢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带暂时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有车龙嘅排到去汇景花园。至於路面方面，在港島干諾道中東行去灣仔近大會堂一段車多，龍尾海港政府大樓；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環方向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市超域道。在新界丁九橋方向九龍近住未到金竹角一段都是慢車。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长东路欣路站方向迪士尼、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系时间上嘅巧合，定一个系缘分嘅安排？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开心嘅日子，不过真系好抱歉，我要走啦。 到底陈小宝佢走去边呢？ 我咪就系走咗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4月1日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19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7.5。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的生产能力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啦。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打针嘅题目啊，真系希望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啦。究竟你而家惊唔惊？有冇真系去扑针咧？ 唔好话惊唔惊啦，都话唔好咁样讲咯。 咁咪问下咯， 系 唔 够嘅， 咁啊 系唔够嘅，咁咪等到佢有先嚟打咯。如果你真系想打嘅话，我见到听众都系讲嘅，其实真系唔够嘅。咁但系即系咁但系都唔系话冇，咁即系可能要等咧。你即时打就冇啫，你酒楼攞位啊，都唔系即时有位俾你啦，啱嘛？ 系，所以咧，尤其是如果大家咧有扑针啊吓，你哋嗰个情况系点咧？即系市面嘅情况，究竟扑到几夸张咧？可以同我哋讲啦。如果你哋屋企有菲佣姐姐嘅话咧，因为呢个大家都会有一啲嘅担心嘅，可能佢哋如果喺呢个时候要选择翻菲律宾啊，又或者咧要由菲律宾咧过到嚟香港准备工作嘅时候咧，你又会唔会想啊？如果佢都打咗一支防疫针咁样咧，会令你安心啲嘅话，你都可以打呢个1-800-723-88啊，亦都可以喺网上留言话俾我哋知嘅。 原来仲有一批咧，嗰啲叫做自然疗法嘅家长咧，直情觉得啊，唔使打针嘅。自己出完自己好，唔好打針，系啦。咁可能咧就各走極端啦。一系你就太緊張，一系你就太過唔緊張。 系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掉以輕心嘅， 系啦。咁啊，總之歡迎大家可以打嚟講下啦。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網上留言我很歡迎。 豪語錄，不停嘅活著啊！ 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 由你读书年代开始，你睇秦始皇嘅历史，你已经知道系啊，中意长生不老咧，唔使死咧。基本上啊，由平民百姓去到帝王将相，无人不想，因为财富啊嘛。我哋希望自己嘅身体可以永恒地咁样享受我哋人间嘅财富，冇人想死啊。不过好可惜啊，当年秦始皇啊，就算真系派晒啲童男童女去，都系攞唔到长生不老药噶吓。佢嘅兵马俑就真系长生不老。嚟到今时今日啦，嚟到2019年啦，仲有咩人系希望可以长生不老嘅呢？有，不过你估唔到，今次唔系乜嘢人，而系乜嘢动物。 无论你始终都睇不到我， 系啊，复制宠物啊。咩叫复制宠物呢？原来而家咧有一种即系最新嘅服务咧，就系俾好多宠物嘅主人咧，你系咪接受唔到你嘅宠物离世咧？你系咪好想再见翻佢咧？我哋唔能够令到佢起死回生，但系我哋可以令到佢不停复制，不停翻生。系啊，佢嘅方法咧就系话喺你嘅动物身体上面咧抽取一啲组织嘅 DNA 啊。咁然後咧就可以咧複製好似嗰只多利羊咁樣咧複製翻有你嗰個寵物身體上面基因所衍生出嚟製造出嚟嘅一個複製品，據講咧最少啊相似度都有85% 嘅。 甚至乎有啲荷里活嘅明星咧有幫襯過，係啊，佢哋咧就真係話喂幾十萬啊，要講緊幾十萬嘅嚇。佢哋都願意複製翻自己嘅即係寵物出嚟，無論係細狗啊定係大狗，佢哋話不忍眼看愛犬離世，而家佢哋可以重現眼前，好似繼續活著咁樣啊！有啲個案咧，直情講到就話係啊，我就算賣咗屋企嗰架車，因為幾十萬咧唔係個個有噶嘛。佢話我就算賣咗屋企嗰架車，我都一定要複製，因為我真係接受唔到同佢生離死別。而佢哋好開心啊，因為佢話咧，終於可以見翻咧自己嘅寵物，見翻只外犬。講真啦，我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作為一個已經走咗一隻衰仔嘅即係主人咧，我都有諗過有冇需要咧。是不是真的应该用这个复制的方法去延续自己和他的关系呢？我是绝对明白那些宠物的主人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欲绝，是真的很不舍得。特别是如果你养了他真的有半世人呢十几年，喂你霎时之间没了，你真的很空虚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呢说会将他做成标本啊，又或者会将他摆一个骨灰龛啊，都要即是摆在自己家里呢？就是希望好似话，佢冇离开过自己一样。但问题就嚟啦，佢呢个复制可唔可以填补到嗰个空隙嘅咧？ 我唔知咧，即系大家养动物嗰啲主人咧，你有冇试过？可能喺街道咧，你总系会撞到咧自己嗰只狗嘅品种嘅。你系摩天士嘅，见到摩天士；你见到只金毛寻狐犬嘅，见到金毛寻狐犬；唐狗嘅，见到唐狗。你可能都会话：喂，好似我只猪仔，哎呀，呢个咪似阿 B 咯，哎呀，嗰只好似咖啡啊咁样。系成日都会听到嘅，但系你系唔会捞乱嘅，点解呢？因为佢总系喺个眉头眼额里面咧，你会觉得嗰只眼就生咁啲，嗰只毛咧就短咁啲，佢好似冇咁乱嘅，佢总系有少少嘢咧，佢话俾你听，我始终唔系你原本嗰只嚟嘅，系咪？好少有主人咧会喺街道咧捞乱认错咗咧自己嗰只宠物嘅，咁所以究竟佢系咪真系百分百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疑问。而我觉得最重要嘅都唔系话外表，可能有啲人话我退而求其次啦，佢外表有八成似我都好开心噶啦，但系有样嘢佢系代替唔到噶噃，就系佢嗰啲性格。我讲翻自己嗰两只狗啊，乖仔衰仔都系摩天使嚟噶，除咗你话一只肥啲一只瘦啲之外咧。理论上佢哋个样系好似嘅，但系性格系南辕北辙嘅。譬如嗰阵时衰仔咧，基本上咧由佢出世到佢走咗咧，佢系好少咧会吠人嘅。咩叫好少会吠人呢？佢要我抱咧，佢系会攞只手咧搲你，佢系会嗲你嘅，佢系唔会咧吠你嘅。但乖仔唔系嘅，乖仔衰到咧佢细细粒咁样咧，但系佢反而系一定会吠你。佢系好少咧调翻转，佢好少会嗲你咧，发出嗰啲咧好少咁样嘅，你谂下性格系几唔同先得噶。而家话咧，好多呢啲复制翻嚟嘅宠物咧，其实徒具外壳，但系灵魂系复制唔到嘅。即系话你以前明明咧，嗰只多尼咧，喂佢真系扑到你咧，好兴奋嘅。喂，你唔一定以后你复制翻嚟嗰只狗咧，佢都系咁扑你嘅。譬如你以前咧，你惯咗嘅，你话喂，我以前咧一翻到嚟咧，你就会俾我摸肚腩嘅，点解而家唔系咁样嘅？喂，以前明明咧，你会跟住我上去瞓觉咧，就会揽住喺张床度咧，枕住我手臂嚟瞓嘅，点解又唔系嘅咧？系噶，佢个样系似啫，但系咧个灵魂真系冇人可以复制到俾你噶。其实。呢、这个唔系最值钱嘅地方咩？即系所谓值钱咧，应该咁讲，系佢最有价值嘅地方。当好多人咧都会笑我哋嗰啲养宠物嘅主人咧，就话：喂，佢狗嚟嘅啫，你做乜当佢仔女咁样咧？其实你就会话俾佢听，佢唔系噶，佢哋有好独特嘅生命同埋灵魂噶。咪就系咯？点解你会当咗佢系仔，当咗佢系女咧？因为佢真系有好独特嘅性格，真系有好独特嘅灵魂，嗰样嘢真系复制唔到噶。咁所以嗱，你有钱。你亦都好想圆下自己心愿嘅，我唔阻你，但我恐防就系你使咗钱翻嚟，你会睹物思人，越见就越伤心咋。毕竟佢都涉及一个好深奥嘅课题，就系、是、啊咩叫活着呢？咁又咩叫死去呢？究竟个躯体喺度，但系冇咗灵魂嘅嗰、那个算唔算活着呢？以前你会觉得呢个系哲学问题，唔关我事嘅，但系可能一摆喺你面前嘅就系、是。啊、究竟佢仲系咪我原先嘅嗰只狗狗呢？尘话过，我活着变精彩。无论你始终都睇不到我，仍然无惧。我有我的根据，是错对也不。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据讲系2018年印尼亚运举办城市之一，位于南苏门答腊省，系苏门答腊嘅第二大城市。城市面积大约系360平方公里，日头嘅平均温度大约就系摄氏30度，人口大约有170万人嘅。 位于巨港市西边山上面咧，曾经发现久远嘅石碑遗迹。石碑碑文写住，巨港系喺682年6月16日建立嘅。 意味住巨港市至少已经有大约1000年嘅历史，系印尼最古老悠久嘅城市之一。 巨港市喺九世纪嘅时候咧，主要系印尼群岛同埋马来半岛最重要嘅水上交通枢纽中心。荷兰人统治印尼时期咧，更加称呼巨港为东方威尼斯。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黄耀祖、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预约我当时有戴好头盔， 预约我扶稳把梯，咁我就唔会跌低。 预约我唔系挤咁多人上流动工作台。 就唔使发生意外，更加唔会破财。 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有佢哋两位嘉宾。 离地工作要小心， 跟足守则就唔会整亲啦。 我哋系 Pandora。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问起中意啲咩工作呢，大家都系嗰句噶啦，咩啊？叫做冇乜嘢做，近屋企，瞓到自然醒，不劳而获，人工高，全部都系咁讲噶啦，系咪先？ 我谂下都开心嘅，我要有挑战性嘅，做到开心嘅嘢，最好咧仲可以帮到人添。 啊，老老实实，呢个又真系唔系话咩，即系道德高地嘅。因为讲真咧，如果你话我俾份工你啊，你斋坐喺度嘅啫，每日坐八个钟，你冇嘢做嘅，有冷气，有 lunch box 俾你食咧，咩都。但你就冇嘢做，你就斋对住嗰埲墙八个钟、我就算俾你咧五万蚊人工啦， 系 你制唔制啊？ 唔系，如果我冇其他选择嘅话，我一定做。 但你会做几耐啊？可以？ 唔咁， 你要做唔做到？你做唔做到一年？ 点会做？系啊，点会？ 喂，咁我要揾其他嘢自己打发。 冇嘢做，唔准就咁坐喺度。 讲是非，冇人同你讲是非嘅。 冇人同你讲是非。 我自己打啲嘢翻嚟做咯，即刻拉衫 好 啊，系咪先？ 冇啊，冇啊，斋坐喺度真系啊。唔系我而家谂下都觉得系噶，即系唔系话吊高嚟卖啊，或者觉得自己 道德 高地唔系嘅， 唔系道德高地，而系真系或者真系黐线噶，你会癫噶。嗱，佢而家咧嚟紧有一份工咧，就系呢个美国太空总署咧安排出嚟。 又嚟啦， 系啦， 计一个太空人上。唔到太空之外， 系啦，但呢份工咧，我真系觉得咧唔系太笋嘅啫，我觉得咧，虽然佢符合晒我哋一般打工仔嗰条件，唉，最好咧瞓喺度唔使喐啦，咩都唔使做咧，有钱袋落袋， 真系瞓喺度翻工嘅， 就系斋瞓嘅啫。 哦，我讲紧个黑太空人啊， 阿、田见工啦， 系啦，但系嗱， 你 睇 你 肯唔肯啦， 你谂下， 其实我都中意瞓噶， 你都瞓得，你 我都好瞓得， 但系 我做唔到呢份工，我瞓得唔叻噶我， 但我其实又唔系好中意瞓， 瞓得叻唔叻可以。 唔係瞓到咁多啊！我 係啊，嗱，佢呢份工係點咧？ 點啊，齋瞓啊？ 佢個標題已經係咁樣同你講咧，成個咧騙局咁樣嘅。 係好有份工， 齋瞓，齋瞓兩個月代14万喎、 啊！哇，7万蚊一個月啊！ 嗱，你唔係， 但我知道阿天應徵唔到你份工。 係啊，唔係你就咁聽，你係咪真係覺得好似係嗰啲咧？嗰啲嚇陪老細食飯嗰啲騙局嚟 嘅， 齋瞓兩個月賺14万， 喂，嗰啲唔係淨係齋瞓喎， 你理得我啫，你齋瞓得啦， 有冇三著先？ 係啦，你齋瞓就得啦。嗱，因為佢 NASA 嘅，所以佢正常，但你會驚噶嘛 ？NASA 就唔驚啦， 不過唔係 NASA 都係冇衫嘅喎， 咁冇衫啫，乜所謂啫？你又唔係俾一萬蚊嚟睇， 佢試下啫嘛， 係咪啊？ 我平時中意除衫， 點會冇一萬個人睇？個個都望住嗰個鏡頭㗎，睇下你啲人覺得 但有三著㗎嘛？嗰件事係咪？ 好啦，佢呢個。美国太空总署 正训咧， 佢呢个好劲，好劲噶！头先阿祖咪话想咩有挑战性帮到人咧，佢啱晒你何车，因为咧佢个名目咧系美国太空总署 crossover 欧洲太空总署。其实我都系第一次听欧洲太空总署。有阵时我哋惯咗咧，我哋觉得太空咧就 系 属于美国太空总署嘅， 其他国家 冇嘅， 有嘅有嘅。 其实佢系有嘅，有美国太空总署 啫。 佢哋合作研究一个好鬼死似藏咗广告嘅讲出嚟 啊！ 人工重力床休息研究 哦，直梦 D 出嗰啲 系啦，系咪好似嗰啲啊？劲似嗰啲喎，真系 吓人工咩啊？ 人工重力床休息研究， 喂， 人工重力 好有意义啊！我成日都话咧，瞓觉嗰张床褥啊、枕头啊，好难揾到个好啊嘛。会唔会我帮手做咗呢个研究之后，我起码我自己知道我要揾一张点样嘅床褥，我瞓得好啊。 系啊，嗱，佢话咧，佢希望咧聘请志愿嘅人士咧做研究嘅对象，任务好简单嘅啫。 系， 你只需要瞓喺张床上面两个月。 喺边度瞓啊？ 喺张床 上面瞓啊， 床啊，即系唔喐嘅，唔可以即系活动嘅。 嗱， 即系 你喐下身都得啩，系嘛？ 佢话咧，佢话你系点样咧？如果你参加咗呢个医学研究嘅话咧，所有嘅实验啦，你食嘢啦， 同埋你嘅消遣啦， 系 全部都喺张床上面进行。 哇，烂肉噶喎，瞓到瞓两个月。 我对上一次不停喺张床度瞓咗咁耐，就嗰次入去做个鼻嘅手术。我跟住卧床卧咗当系四日咁上下咧，我都唔系卧噶啦，我有落去行行趯趯咧，但大部分时间都系喺张床度。我真系惨到癫，我想话俾你听。 咁佢究竟有 闷嘅，真系 讲到系有几多个钟咧？系要喺张床度，譬如你大小二便，你都可以落床屙啲啩，咁系嘛？ 嗱，咁样嘅。 鸭仔你。 首先，参加者咧要逗留咧89日， 系、 当中有5日咧系首先俾你爱嚟熟悉环境。 89日就唔止2个月咯。 但系因为佢实际嘅工作咧就2个月， 即系有得放假嘅。 系啦，14日咧就俾你休息嘅，即系可能你可以行开行埋嘅。大约60日咧就系接受太空人嘅运动训练。同埋各種嘅測試， 哦，仲有運動喺上面㗎， 係啦，咁啊，佢有好多嘢玩嘅喎。佢話咧，你可以坐入去嗰啲咩離心機度咧，係咁揈你、揈你、揈你。 啊，知道啊，係啊，就無重狀態嗰啲咁啊，係嘛？ 類似啦，跟住有啲都啱你㗎，認知能力嘅障礙測試啊， 好啊，好啊， 順便做埋 body check。 跟住佢話你得啦，你唔使做呢個測試，做唔到啦。 平衡啊，肌肉嗰啲強度啊，心血管能力啊，諸如此類啦，咁樣。但係佢話大部分時間咧，就係瞓喺張牀上面啦。佢會咧就有唔同嘅角度傾側咧，譬如話我傾斜 見到佢咧係6度啊，佢喺度講嘅話咧，即係你個頭平時你咪平瞓嘅，係咪？佢咧就會將你個腳嗰個地方咧就整起咗，六度，跟住就模擬住好似太空人啊 嗰啲 嘅生活係點樣？ 置換即係可能咧，當你傾斜6度嘅時候咧，你 個 你腦裏邊係咩咩地咁樣噶啦嘛，係啦，即係正中物諗埋一邊噶啦。咁有啲液體可能即係就話睇下究竟上到太空會係點樣嘅？ 嗱，好有意義啊嚇，但係其實難度 好難度。 而家係喺地球嗰度做噶嘛呢件事，係啦，即 係太空度做。我贴翻16万俾佢，我都做啦咁。 但系呢个人工重力床嗰、那个，即系佢出嚟嘅研究系做咩嘅？有冇讲啊？ 佢就系话想知道咧，唔同嘅即系嗰、那个叫做咧人体嘅重力啊，因为佢会咧俾你用一个人造重力室咧做实验嘅。咁、所以佢就话咧想知道咧究竟咧太空人长期如果喺太空航行嘅时候咧。会有啲乜嘢嘅状况啦，系啦，你嗰个即系人工重力咧，对你人体影响， 即系环境都会整到好似个太空舱里面咁样嘅。 譬如嗰阵时咪话，如果你上咗太空咧，咩无重噶嘛？ 咩嗰扎人咪去咗夏威夷咧？而家放翻出嚟啦嘛，再话喺个模拟嗰个太空生活。 系啊，佢就话 又整第二个计划。 喂，佢要可能要完善 咧，好多个唔同嘅计划嘅有。 但系你即系我听到嗱，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系好想去做，因为咁样瞓足2个月咧。我真系你当自己坐喺病床上面，真系想死 啊！系啊，我翻工去瞓啦，咁样系嘛？我你份工做咩噶？我培训 咯，系啊，系啊，再培训啊，唔系啊， 系啊。 但系佢话乜嘢都可以喺张床度做，唔系斋瞓。 咪就 系 咁先惨啊！你知唔知啊？系即系乜嘢都喺张床度做，你谂住话，我落嚟食条香肠包，可唔可以行落床啊？坐上去， 我会话我会试。唔係因為個錢， 係 因為佢裡面咧做好多研究咧，即可能你未試過，你平時張牀唔會咁樣，即係有個六度嘅角度啊，即係之類嘅嘢咧，又要咁樣坐嚟坐去啊，即 係 起碼我會話，如果唔係，佢又有錢俾你，你又得試新嘢，而呢種新嘢嘅話咧。你唔係想試就可以有得試到嘅， 係。 不過我係試唔到嘅，我知道。 點解？因為你按耐不住啊！ 我要睇到，因為佢其中嘅一個嘅條件 係 我哋三個 50几岁都得㗎。 佢要識德文啊！ 我德文啫， 咁咪2个月就學 咯。咪咯，2个月學好德文咯。係啊，你一坐上嚟佢就話：做咩你唔識德文都嚟？我都瞓喺度2个月咯，我咪學德文咯喺度。 第1个月學我玩得俾你。 係啊，我請到個翻譯又點啊？我請到個翻譯去陪我瞓， 係咯， 係啦，佢陪我。 14万喎、啊！ 但如果要喺上面，譬如话睇 pole dance 咁得唔得咧？ 冇啊，冇噶。 睇 冇话唔得， 可能要你试咧。 佢都要喺张床上面。 你可以睇，不过人哋都会睇住你。 你睇完之后，啵啵啵啵，喂，发生咩事咁样？ 我就知道，如果你做呢份工咧，最大分别就系我哋平时想休息就瞓觉，呢份工咧想休息就是，喂，我咪可以起身啊？ 否太多想法未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与在明日是神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流，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 我要陪着你找幸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乐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魔王，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空，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有你专心听我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渤海南渤澳亚洲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更加复杂，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而面对贸易纠纷，各国应该寻求互利共赢的方案，改革贸易规则不应该只是服务少数国家。李克强提到，未来会进一步扩大港澳台企业市场的准入度，优惠政策亦都不会改变，会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亦都会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说，虽然当局在机场设置麻疹疫苗注射站，为了机场员工而接种疫苗，但情况不理想，包括信息不清楚，疫苗数量和注射点不足，亦都有企业不给员工在上班时间打针，令到放工时间注射站大排长龙，促请政府增加注射点和疫苗数量。陆仲雄建议政府可以资助非牟利团体到机场为个别企业员工打疫苗。他又促请机管局呼吁机场所有企业宽松处理员工的病假，减低疾病传播风险。长沙湾东京街六字居项目黎翠苑今日开始拣楼，在观塘的销售小组中心，第一批买家大约九点开始拣楼，被称为楼王的一座38楼七室，在开售之后大约一个钟头已经被拣中。有市民买到二座32楼的大单位，他说单位向南是理想居所，亦都有市民指拣到深水单位，面积较现时住所大，觉得价钱合理。立法会辩论有关检讨校本管理推行的议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对于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的不愉快事件，他感到十分难过，局方已经同学校和办学团体东华三院密切联络和协助跟进。杨润雄说，校本管理制度推行多年，整体运作畅顺，若果个别学校因为不同问题令质素受影响，局方会介入处理，强调教育局监管者角色并没有改变，亦都没有推卸监管学校的责任。他又说，教育统筹委员会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检讨校本管理，政府会在专责小组提交检讨报告后再作考虑，再确定如何落实建议，强调政府会在放权和监管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6点，升7点，成交金额4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了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2.6；中国平安85.9，升6毫；中国金茂4.65，跌了2.3；美团点评51.9，跌5.5。建设银行6.8，跌6仙；中国人寿20.5，升5仙；中兴通讯24.1，升2.2；华夏沪深344.35，跌1.5；康熙诺生物新上市报33.3。 南方 A50 14.12毫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7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跌4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99美元，卖出1,3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至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9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预约我当时有戴好头盔， 预约我扶稳把梯，咁我就唔会跌低。 预约我唔系挤咁多人上流动工作台， 就唔使发生意外，更加唔会破财。 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有佢哋两位嘉宾。 离地工作要小心， 跟足守则就唔会整亲啦。 我哋系 Pandora。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吓、啊，喂喂喂，喂你冇嘢啊嘛？你上次已经唔嚟噶咯，今次又做咩？又话睇医生？唉，你今次又断边度啊？上次断手，哦，今次断脚 ，OK， 得啦得啦，唉，得啦，唔会再约你噶啦，你自己小心啦，系咁啦，拜拜。 边个嚟噶？咩小心啊，老公？ 唉，阿强啊，每次约佢出嚟食饭，佢就喺度推三推四噶啦。上次就话自己行楼梯啊跌断手，今次又话喺条梯度啊。行楼梯今次又话碌咗落嚟跌断脚添啊！ 咁你有冇 食唔到饭啊？ 你有冇谂过系你自己嘅问题啊？ 我一同佢讲话，你都去，佢就话唔嚟啦。咁你话点算啊？而家 你下次话唔好同我去啦嘛，又系 我都讲咗噶啦，但你唔俾我去啊嘛。 咁又系我要黐住你啊嘛，唔紧要啦，老公，咁再约过啦。 边有人会再约到先得噶？ 咁你约我咪得咯，系咪？喂喂喂，嗰度有两个人喺度做紧咩啊？ 咩两个人啊？你撞佢？哎呀， 嗰度啊！你睇下， 望下先， 好似想爬上个梯嗰度咁嘅。 隔篱街嗰度真系有两个人爬咗上条梯度，望真啲。咦，咁似隔篱铺嗰两个男仔嘅。喂，睇下佢哋跌唔跌落去咯？嘿，快啲去影相先。 喂，扶实把梯啊！喂。 扶稳咗啦， 扶稳咗，点解我仲咁去喐紧噶？ 你心理作用啫，冇事嘅。 喂，你哋跌落嚟未啊？喂，喂， 哎 ，hello， 咦，你哋系隔篱铺嘅老板？ 喂喂喂，唔好放手啊！ 你好啊， 你系跌落嚟早响啊！我攞手机出嚟影低 啊！我准备按咗 mark 噶啦。 如果唔系， 系啦， 你跌唔跌啊？你唔跌落嚟先讲咧，我哋条颈按唔得咁耐啊！ 你俾少少时间我先。 啊、好啦。 Hello， 豪哥、田姐。 Hello， 你系啊 Tony 同埋路华，你两个喺度做紧乜嘢啊？ 我哋谂住油翻好个铺面，又谂住加啲装饰啫。 哦，都好大工程、啊，点解即系唔揾一啲专业人士自己嚟咧？嗱，即系唔系话田姐睇小你啊，只不过就真系觉得你好似好危险咁。 唉，田姐，我哋啱啱出嚟做生意，梗系悭得一蚊得一蚊啦、啊。呢手板硬件功夫，我哋自己搞得掂嘅。 点？你哋边一忽啊？都掂，唔系，但系油嗰忽就唔掂咧。 点样手板眼见功夫咧？ 系咯，你啲真系唔掂啊！ 系 OK 嘅，系把梯唔够高啫。啊，豪哥田姐，你哋会唔会有梯可以借俾我哋用啊？ 借梯添啊？唔得、啊。 田姐话晒隔篱宿舍， 隔篱宿舍， 啊、 你当我哋住咧系宿舍啊？ 你喺度住我唔系噶，咩前铺后居，我哋有住宅有豪宅噶。 哎呀，老婆佢哋啲后生真系咁样噶啦。 隔篱宿舍、啊，我咁样同女仔讲嘅，隔篱邻舍。 哦，定系你用呢个方法撩女仔噶？ 系啊，肯定系啦。 喂， 我隔篱宿舍、啊。 哎，我老婆出咗名就真系。 喂，老公。 乐善好施啊， 系啊， 好中意帮人 噶。我都中意啲暖男嘅。 系啊， 系啊。点啊，隔篱邻舍？ 但系借把梯嚟用好啊，好快俾你 你 俾翻你哋啦。 你睇你咩？ 你 睇你咩态度啊！真系 嗱， 即系咁样嘅嗱，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唔想借梯俾你哋，我唔系我小气，你咪咁睇我系嘛？ 诶、欸，老婆，乜你真系唔系小气咩？ 我唔系小气啊，我大人有大量，因为点解仲你企喺我隔篱啊，老公？嗱，我系唔想你哋出意外，等你妈妈担心啊，你明唔明啊？ 哎，其实用把梯啫，就咁爬上去啫，唔会出意外嘅。 哎呀，好难讲啊，后生仔，我话你听啊。点解我同佢一齐，咪就嗰次出咗意外咯？出咗意外就一世噶啦，唔好睇小嗰把梯啊！咧，我过嚟话你听，如果你用咗啲唔啱嘅辅助工具嘅话咧，你分分钟可能会喺嗰把梯度跌落嚟噶。你谂下你啊，大好青年一跌落嚟条尾龙骨嗰度歪咗啊！嘿，冇啊，后果好严重啊！ 隔篱宿舍都住唔到啊， 冇得宿啊，真系 冇咁啱啩。我哋又后生，身手敏捷，应付到嘅。 你两个真系有所不知啦，年轻人你真系太年轻啦！每年都有好多工友啊，因为用错梯具，又或者使用梯具嘅方法咧唔正确而受咗伤啊！ 但系梯具又真系好重要喎、啊，咁唔通唔用啊？ 唉，唔叫你唔用，叫你使少少钱啫。嗱，你啊，豪哥，我识好多承判商啊，雇主噶，佢哋点样 啊？大老板嚟嘅， 佢哋啊，为咗工友安全着想，佢哋都会用噔噔噔轻便嘅流动工作台嚟取替呢个梯具噶。 流动工作台真系有碌嗰啲铁架，嗰啲安全啲嘅咩？ 啊，嗰啲梗系安全啦，你睇小佢啊！哎呀，不过都当然咧，要视乎嗰个流动工作台系唔系合规格嘅。嗱，以一个合规格嘅啊，适用于离地工作嘅流动工作台，应该咧就有啲条件要符合下嘅。嗱，听住啦噃。听咗未啊？ 听咗， 听紧未啊？系啦，流动工作台嘅踏脚面同埋地面嘅距离要少于两米嘅，即系唔可以太高啊！知唔知啊？两米系一对门咁高度吓， 唔可以太离地啊！你哋知啦。啊，阿强跌落嚟都可能因为踏咗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啊，乱嚟啊，真系。所以我成日提醒佢，个结构一定要坚固先得。 系 工作台嗰个踏脚面咧，系要防滑设计嘅。嗱，如果你哋唔知咩叫防滑设计咧？你睇我老婆隻手啊， 系啊， 鞋噶、防滑。 老公， 哎，咁你就知噶啦。 我块面滑就得啦，系咪？ 所以我叫佢唔好摸你块面咯。 我鞋啊，都系因为啊，成日洗碗， 成日操劳啊嘛，我明嘅。嗱、最紧要咧，我哋有安全嘅上落通道俾啲工友啊嘛。 嗯，咁啲工友用呢啲流动工作台嗰阵，仲有啲咩要注意咧？ 嗱，你又听住啦，喂，听唔听到啊 ？Hello， 认下意先啦。嗱，首先工友啊必须接受供应商嘅训练，要 training 啊。并且仲要遵照产品操作指引咧，就去使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噶。 哎，用之前咧，我仲要话你听，你要根据供应商提供嘅检查表咧进行检查噶啦，一人一份啊，唔收钱嘅，你自己攞去啊。 攞住啦，攞住啦。 哎，攞去睇下，攞去睇下。嗱，你要确保 工作台。攞完之后讲唔该噶，后生仔。 多事真系你真系啊！不过你讲 thank you 我都好中意嘅。 好乖嘅路啊，你都系。 好啦，我哋要确保工作台安全嘅，咁先用得噶噃。 啊，其实啲工友如果真係担心嘅话，咪叫雇主派多几个人一齐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囉，人多好办事嘛。 唔可以㗎嘛，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嘅时候唔係会讲明最高负重量嘅咩？应该有人数规定㗎喎。 啊，你又知喎，梗係有人数规定啦。同埋、 啊、 如果咁多人上去嘅，你个老板啊都要俾多啲钱㗎嘛。嗱，根据头先呢张指引啦、啊，呢张厂商嘅产品操作指引里面讲明。工作台的负重能力包括埋台板的最高负重啦，同埋成套台架的最高负重噶。 系啊，佢有指引噶，仲有、哦、工友咧喺使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嘅时候咧，绝对吓，唔可以超出呢个安全负重，唔系你中意企几多人就企得几多人噶啦，知唔知道？好似搭 lift 一样啫嘛，知唔知道？ 嗯，咁用呢啲流动工作台，使唔使拣啱地方先用噶？定系是但咁揾个位就？ 你估呢，你无论是隔离邻舍定隔离宿舍都是要找啱地方的嘛。啊，不如你估下先呢。 我估呢就一定要啲平坦坚实同埋稳阵嘅地方先可以用嘅。 嗱，就啱啦， Tony 真係叻嘅。都头先呢人哋依问你嚟唔答之道喎。好啦，啊嗱，记住係啱嘅。重要呢唔可以有喺梯级啦，或者呢又凹又突，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样吓。 咩话？ 哎呀，老公啊，讲啲手指背 啊， 手指背 啊，或者手背咪又凹又突嘅，咩、 啊、 地方咧就唔可以用嘅。 好啊， 我做做乜啫你？ 冇啊，你得突啫嘛，边有凹过啫你？ 我就凹唔凹咗落去咯， 好。系啊， 系啊 ，Tony 到你讲嘢啦。啊，阿咪啊，路华到你讲嘢啦，你讲啦。 系咯，咁原来唔只要留意地面情况，咁啲工友企到咁高做嘢，高空嘅环境都要留意埋。 系啦，人望高处就要特别小心啲啦。你要留意一下有冇天花装置啦，有冇横梁咧，有冇？悬挂物啦，有冇啲大电嘅设施啦？如果有嘅话，咁点啊？咁咪唔适合做流动工作台咯。 啊，听你哋咁讲，用流动工作台又真系好方便、啊。如果啲工友要转一个工作地点，咁佢可以叫其他工友帮手，成个流动工作台一推。就连人带工具一齐移去另一个地方，唔错唔错 唔错。 哎呀，你当你自己空中飞人咁表演啊！唔错唔错，系好错，错得好离谱啊！ 吓、啊，有咩错啊？ 吓、啊，重要问题有咩错、啊？流动工作台啊，唔系手推车啊，系、啊、要移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吓、啊、所有人啊，记住所有人啊，听住系所有人。 哦，隔篱街嗰啲街坊，快啲埋嚟，快啲埋嚟。 老公、啊， 对面楼嗰啲，快啲过嚟。 系喺呢个流动工作台啊，喺都要必须离开个工作台，仲要清理埋所有嘅杂物先至可以喐佢啊。 嗯，咁推呢个流动工作台又有啲咩要注意呢？ 冇错，推嘅时候你要喺个底部嗰度推动，由底出发，咁就可以避免突然间翻侧啦。咁如果你唔使再搬，又或者你要开车个架上面做嘢咧，你就要拍拍做咩啊？ 锁 好脚部个滑轮， 即好似阿豪哥锁住我个心一样。 嗯， 防止工作台会突然间喐动，其他嘢我都唔想再讲。你知悲剧系咁样发生噶啦，系咪先？ 系后生仔听住啦，嗱，用梯咧唔系咁简单嘅，不如你哋收翻好把梯，然后咧过嚟我铺头坐低慢慢倾。其实都倾咗好耐，做咩仲要慢慢倾咧？嗱，我哋咧都有几个相熟嘅装修师傅，收得唔贵嘅，系我收少少 commission 嘅啫，介绍俾你啦。好好啊、 我本身咪就是个装修师傅啦、 啊， 多谢多谢。 嚟倾下倾下。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就唔会整亲啦。 我系 Tony， 我系老华， 我哋系 Pandora。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嘅，所有嘅投诉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见面，伤感看不见，还想跟你纠缠。在旁冷笑，愿重活变迁，挂念 清楚说一遍，无身份去狡辩，回头细看情感失踪搁浅，若你回头看过一转眼，泪已经擦肩，走过行过一千遍，令我迷惑过迷失过的一堆碎片，如让我回头看你的脸，将我们回忆千百遍，当你离去愿凭着记忆把酒相见，忘掉距离时间与思念，两心走到终点，让爱恋能如境迁，最美好的已改变。若你回头看过一转眼，泪已经擦肩，走过行过一千遍，令我迷惑过迷失过的一堆碎片，如让我回头看你的脸，将我们回忆千百遍，当你离去愿凭着记忆把酒相见，忘掉距离时间与思念，两心走到终在耳边讲再见，当你离去时凭着记忆总可相见，无视距离时间与思念，换取一句敷衍，若这感情还经典，你却假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剛才聽過有 Pandora 的如若我，是啦，如若你而家喺機場度翻工嘅，你會點算呢？今日我哋就要聽下大家嘅心聲。 好多好多啊！呢度咧有阿 Jan 啊，佢咧就話：我本身喺機場做㗎，香港機場咧就被指作為呢個麻疹嘅爆發地方啦。佢話雖然咧衞生防護中心咧有派人到機場幫員工接種疫苗，但係提供服務嘅時間咧只係朝九晚五，佢冇考慮到咧真真正正喺機場24小時都有輪班嘅前線工作人員同埋巴士司機。其实巴士司机都真的要留意的。他说他们提供的 quota 给 office 的同事拿了。 是。 但疫苗就是没有真正地向真正有需要的前线员工受惠到。 他说 本身 airside 和 landside 的同事是很忙的。不能够抽两至三个钟头排队去打针的。 他 说排这么久的话一定比较头脑啦。他说都没有考虑到就是机场24小时运作的嘛。很多同事都不能够受惠。他自己有这个感觉的。他说机场打针好似系一场 show 咁话， 头先新闻都话咧，原来有啲员工咧，佢唔系好似我哋个听众咁幸运啊。 个公司咧， 个老细 唔俾 啊，唔俾 佢喺翻工时间去打针。 头先嗰位听众系提早咗翻工去打噶，佢、 啊、 自己选择噶， 系啊，所以都系有啲麻烦嘅，真系吓。 Veronica 咧就话咧，因为要外游，佢话啱啱喺星期一咧就问咗诊所，佢话啊 confirm 有针啦，点知屋企人咧星期二问就即系隔咗一日问就已经话缺货啦咁。本来冇谂住打针嘅，因为屋企有 B B， 有工人姐姐，同埋工作环境咧有几位同事都大肚，为咗保护自己同埋保障其他同事咧，咁都走去接种疫苗啦咁。咁佢就话啦，其实即系佢话愚蠢一问，其实出过诊有100% 免疫力，唔系仲好咩咁样？唉，傻猪猪嚟。 唔系，但系你出过诊康复咗先得噶。 希望系啦，咁你要好翻先得噶嘛。 因为咧越嚟越多人咧都走咗出嚟讲啊，就系话即系唔使惊嘅，唔使惊嘅。但系跟住咧都即刻见到头先又即时新闻有个报道咧，就话医生都走出嚟讲，麻疹都真系可以夺命嘅。咁所以你哋都唔可以太轻视佢啊。 因为你唔知道大家自己嘅免疫能力有几高噶嘛。 系啊，呢度咧就有一个Helen 咧，佢就话自己算好彩啦，因为之前咧喺2019年嘅时候咧，家教会做婚前身体检查就 check 到咧 MMR 嘅指数唔够，可能咧指数随住时间咧就下降咗，所以咧当年已经补打咗针啦。佢话咧净系俾$1啫，喺健康院度打咁样。系啊， 呢度咧有 Wayman Chill 啊，佢咧就话咧下个月终要飞啊，所以咧今个星期一咧就扑针打咯吓。周围都冇，但系有个朋友咧系医生，佢话佢有，仲话咧收平咗，$1,000啦咁样。跟住咧就打咗啦， 收平咗都$1,000。 咩？而家讲到1,800蚊、2,500蚊咯。咁如果你咁计，就好似收平咗嘅。但系话琴日咧，佢睇开个医生咧，就打电话俾佢话有货翻咗啦，叫佢去打 $350、$500。 哦，平翻， 都系混合针嚟嘅。所以佢话咧，如果唔系要飞又或者太紧急嘅话咧，唔好俾嗰啲无良医生赚咗呢一啲钱啊！咁样 都系。 佢话好似问过啦，有好多诊所话下个星期一、二有针翻咁样。 因为卫生署都话会供应紧啲疫苗俾各私家医院啊、诊所。 留意住啊！ 350至600啊嘛，讲紧 系你 嘅 错。 OK， 好 ，Sandy 就话啦，你话我自私都系咁话啦，24小时同埋个灰工人姐姐一齐几大都叫佢打针，佢一定咧帮佢搵翻支针翻嚟打俾佢先，即系俾佢打咗先啦，我稳阵啲啊嘛。 系啊 ，Pat Chan 咧就话啦，星期一咧晏昼喺楼下诊所咧已经打咗针啦，$400，系最后几针嘅存货嚟噶啦，而家咧仲要打咧就要登记留名，有货咧先至可以通知翻你，不过咧就唔知几时。有嘅，咁咧阿崔乌咧，佢就问咗个问题，可能好多听众都想知道，佢话其实而家咧麻疹同德国麻疹有咩分别嘅咧？咁样，我记得我开头我做节目我都捞乱咗啊，我仲好顺口讲咧，就话德国麻疹咁样啊， 梗唔系啦，德国麻疹 咁有咩唔同啊？有咩唔同啊？ 起码男士唔需要打德国麻疹嘅疫苗啦，系咪嗰阵 最大分别一个会死，一个咧未必会死。 哦 okay、 麻疹严重可死亡，德国麻疹咧佢就话咧孕妇感染可以令到婴儿失聪啦、智力发展迟缓啦咁样咯。而佢哋嘅潜伏期咧，一个就7至18日，嗰个就麻疹嘅。德国麻疹咧就12至23日，不过咧呢啲症状咧都好似因为红疹啊、发烧嗰啲咧都颇相像嘅咁样， 系啊， 通通咧喺呢度就咁讲啊，佢就话佢自己咧就喺机场禁区里面咧做零售嘅员工嚟嘅，佢讲得好详细啊吓，大家慢慢听啊吓。佢就话机管局咧本身喺24、25号咧就分咗两个时段嘅，咁咧就本身喺呢个 Terminal One 嗰度咧就帮啲员工打针，之后咧大家就投诉啦，所以咧佢就加咗咯，25号咧加咗个地方喺 Terminal 嘅机管局大楼里面度去打针啦，但后屘咧都唔够啊，供不应求啊，所以咧就加长去到26至29号咧都替员工打针，并且加多咗一个时段咧，就系夜晚黑6点到9点嘅，希望可以帮到多啲人啦。不过通通咧就话咧依然系供不应求啊，而且佢哋系要翻工噶嘛，所以咧就要用自己嘅时间去打针啦。而疫情咧越近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每一个时段佢哋系要早几个钟头去排队，希望可以攞到筹。之后咧再依翻住个时间去打针。不过咧喺佢哋即系话禁区里面做零售啊嘛，佢话里面其实好多品牌公司系唔接受员工戴口罩翻工嘅。 哦， 系啦，佢话咧好彩咧， 即系做 sales 啊嘛， 即 系戴住个口罩， 好似觉得我哋有病啊，你要小心啊咁样。即系原来佢哋都有呢个嘅矛盾喺度啊。 不过都经过咗 SARS， 大家应该适应噶啦。 系啊，但系公司品牌过唔接受咯。佢话好彩佢自己咧就早喺3月26号咧就好彩打到针，但系呢两日咧。同時咧就唔多好彩啊！每日諗住咧早一個鐘頭翻去咧排隊，不過都係敷曬嘅。佢話今日朝頭早咧8点嘅時候咧，兩邊都已經敷曬啦。有啲人咧做完通宵更之後咧，朝頭早5点6点咧就嚟收工排隊。 辛苦咯，真係。佢話其實員工休息時間唔夠呢，亦都可能會令到疫情加深咗，容易更加感染到㗎。佢話截至今朝11:24 Terminal 2呢已經有60人呢排下晝嘅籌啦，而由於 Terminal 1嘅地方呢更加逼，所以呢就唔俾員工呢提早排隊攞籌，要到1點呢先至可以排隊攞到呢個下午籌。 喔、哦、就嚟啦喎。 真係現場嘅即時報道啊，唔該曬公 開。喎、即其實而家啲員工呢除咗要準時打卡呢，仲要打針啊， 係啊， 翻兩份工啊，其實佢哋而家 唔係因為即係咁，佢哋喺機場啊，真係接觸嗰個機會率係高好多嘅，即係叫高危嘅。 但我哋真係都可以盡下綿力咧，呼籲啲企業咧，喂，不如可以唔使咁僵硬啦，戴口罩咧。我頭先都話啦，經過沙士，大家都知道咧，唔係話你有病啊，係、大家互相保護啫嘛。 係啊，可能佢會驚影響到公司個形象。 唔會，我哋就希望佢唔好咁諗。 即係 post 出嚟就話為咗保障大家、保障旅客 咁我諗啲員工都冇咁心急，係咪？我而家即刻要。今日就要打到針啊！ 你諗下，如果啲遊客知道香港嘅機場有麻疹爆少少出嚟咧，見到你有戴口罩定冇戴口罩，邊樣放心啲？ 嗯，係咪先？係啊，即係有口罩作為保護啊嘛。咁希望咧，即係今日喺機場排隊嘅朋友，因為一點鐘嘅排咧，希望你今日打到針啊！打唔到針都唔緊要，啲朋友下個禮拜啲針嚟啦嘛。 係啊，咁啊，如果根據醫生所講咧，你都可以咧抽下血驗下你有冇抗體嘅、如果唔急住外遊嘅，真係唔使太擔心。 好，咁、我哋聽日再見啦。 拜拜。 拜拜。